称，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布，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方决定自今个月28日凌晨零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及居留许可入境。措施包括暂停外国人持 APEC 商务旅行卡入境，暂停口岸签证，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持外交、公务、礼遇、乘务员签证入境不受影响。外国人如果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以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今次公告之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至500米以下。另外，位于华中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华中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横过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雾、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雾，稍后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13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2552点，升1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30点，升1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64，澳元0.605，加元1.405，新西兰元0.594，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9.31美元，卖出163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啊6:09啦，留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啊陪住你哋起身嘅，咁啊继续咧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噶吓。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嘅低级度水平嚟噶，咁啊属于即系空气好啦，系咪？咁天气方面咧，发觉朝头早咧都有啲雾啊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不过咧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准备出门口嘅你要特别留意住啦。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要变得强大，需要有更加多的磨练，克服自己的害怕、胆怯，可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人，当我们慢慢变得更加越趋成熟的时候，克服了害怕，克服了软弱，战胜了我们的弱点，甚至乎将胆怯能够踢走它，我哋就会越嚟越做得到自己想达到嘅目标㗎啦。你今日有冇发觉自己仍然害怕啲乜嘢呢？如果有嘅，会唔会尝试克服佢？呢、这个克服嘅决心先至係真真正正带领你去到成功嘅终点。 错了。 钱，怎么我会丢弃狂热？但却又怎么乐意？明知他恋惊险，但我还未脱险。如果错了肤浅，怎么我会丢弃狂热？怎么都想。 这首作品来自容祖儿《协》。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6:15的时间，不知道你朝头早洗了面洗了牙未呢？刷牙洗面都需要用水的，甚至乎你喝杯水都要喝的，是吧？水是什么颜色的呢？这个问题不同时期不同的专家也都有不同的答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水的颜色是受到光源、光线在水里面吸收和散射，以及水中的一些浮游物等等因素所影响的。地球的主要光源都是来自太阳，太阳光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由波长最重的红光、最长啊，那些红光射到最短的紫色的光。一件的物件的颜色就视乎它发出的主要的是什么色的光的。水吸收红光是较为多，而对蓝光的散射就较为强。但是这个现象呢，要有一定的深度或者厚度，即是大概一米以上的水呢，才能够开始见得明显的。因此，日常生活里面，譬如一杯透明的水、透明的杯，我们都会见到这些水呢，是在白色光源底下差不多是没有颜色的，就是透明这样。而一个很厚的大水族箱里面的水呢，就开始呈现譬如是蓝色了。原来都是因为蓝光是散射较强的光源。为什么大型的水体或者海洋的湖泊呢，颜色大部分都是蓝蓝的呢？大家去到海滩游水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海水的颜色其实是有变化的呢？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天气情况影响底下，从不同的高度和角度观看，海水都会有不同的色彩的。万里无云晴天的时间，在海边所见的海水呢是蓝色的，原因是因为蓝色的天空被水面反射，同时海水也都吸收了太阳光入面的红光，散射蓝光。这些因素结合之后，就令到我们会出现了就是蓝色的海水。在海底我们会见到什么颜色的呢？在水里面所见到的颜色是受到光吸收影响最大的，因为水对红光吸收力较强，水越深红光就会越弱。另外一方面，水散射蓝光刚才讲过了，所以呢在水里面我们会见到呢很多时候都是蓝蓝地色。另外，光度也都会因为随着海水的深度增加而降低的，到了最后就会变成漆黑一片。另外一方面，原来盐分，即是讲海里面的海水里面的盐分会加强对光的散射的，但是海水里面的盐分浓度普遍不足以就散射强度有显著的改变，所以虽然有盐，但是又未必看得那么清楚这些的改变。好了，有一些湖海和河流的颜色都是有分别的，跟水体的颜色又怎样呢？湖啊、海啊、河流的颜色都会因应住就水里面的叫做原浮物质而改变的。当海水里面含有大量绿色的一些叫做浮游藻类，水就会呈现绿色，如果是红色的藻类，海水就会变成红色，即是我们常所说的红潮。黄河的水，即是内地黄河夹杂着大量的黄土高原的泥土，所以就会呈现黄色了。位于加拿大洛基山脉的湖泊大部分都是碧蓝色的，关键就是水里面有很多细小的石粉， 呢啲嘅石粉都系嚟自冰川移动时间磨出嚟嘅一啲嘅岩石碎屑嚟噶，悬浮喺水入边，加强咗水对于光线嘅散射，就会令到光线咧喺湖水嗰度射出，因此湖水睇上嚟咧就会较为光、较为靓，我哋咧就会觉得诶、好似靓好多、哦。所以水嘅颜色咧，其实原来都好讲究噶。水除了可以看得见有不同颜色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的味道，变成有不同的香气的香水。嚟自台湾呢一队嘅乐队组合叫做五月天，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一都会作品香水。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都要睇睇噶吓，明日初时咧就星期六嘅时间，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咁啊，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亦都系颇大。如果咧谂住做一啲户外嘅活动咧，就真系要特别留意住啦吓。不过咧，其实原本咧都谂住同大家讲下，我哋而家咧就话受到疫情影响，冇办法咧就去旅行啦，系咪？咁但系好多朋友咧都会话喺香港揾到好多咧就系几特别嘅地方，呢啲地方咧啊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好似去咗外国咁样嘅。例如咧，如果去到咧就系波罗山嘅时候啦。香港嘅波罗山有寸土不生嘅岩石地带，原来咧同美国嘅大峡谷咧亦都系颇为相似噶。最近非常之出名嘅大榄涌水塘啊，亦都咧有好多人咧就将佢咧就系同呢个浙江千岛湖咧去到比较，甚至乎连埋渔护署啊都喺嗰度咧就放咗个牌，咁啊写住千岛湖，咁啊指住个方向咁样，都系令到大家咧去噶。天气好或者咧就系如果人唔太多咧，都可以尝试去一下啊。好似意大利嘅威尼斯咁靓嘅地方，就系、是、香港嘅大澳啦。玻利维亚天空之镜亦都可以咧喺香港嘅水口村嘅泥滩嗰度咧见得到噶噃。所以咧，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好嘅地方系可以俾大家去好好地欣赏同放松嘅。只要花多少少时间或者心神留意一下你附近嘅地方，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哋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原来一直以嚟都系忽略咗。只要花多少少嘅心力去留意一下身边嘅人，原来你亦都会发现，原来身边有好多对你好好嘅人，但系原来你一直都系忽略咗噶噃。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你继续盘旋， 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一首嘅作品，林奕匡《高山低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在小西湾发现一批易燃物品及怀疑子弹，三个人被捕，通宵扣查。警方说，昨日下午大约五点半接报，在龙跃径山坡上发现三名涉案的男子，并且在附近一间废置房屋内检获大约800枚弹壳、200枚弹头，怀疑火药，相信是用来制造子弹。警方又说，在现场发现浓酸、硝酸胺、硝酸钾等化学物品，相信可以制造爆炸品。被问到案件是否与反修例示威有关，警方说现场漆黑和范围大，仍然要继续调查，暂时未知涉案人士的目的和企图。警方又说未知道弹药的来源，会继续追寻来源，亦都会调查是否与过去一段日子的火药发现案有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举行特别视像会议，讨论新型肺炎疫情。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各成员国承诺组成联合阵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又说会在环球注资50,000亿美元，振兴受疫情打击的经济，回应衰退预期。会议由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主持，参与的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家领导人。外界早前批评二十国集团应对疫情缓慢，声明说各成员国承诺坚决应对今次共同危机，透过财政政策及经济措施注资50,000亿美元，是希望舒缓疫情对社会及经济的负面影响。又說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體系合作，出台穩健的金融配套，支持發展中國家。英國財相辛偉成公布下一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經濟措施。辛偉成聯同副總醫療總監哈里斯召開例行的抗疫記者會。辛偉成說，在疫情下面對經濟困難的自雇人士將會獲政府補助他們80%每月收入，以過去三年每月平均利潤計算，上限是2500英镑，即是23,000港元左右，措施暫定維持三個月。辛偉成說，在2019年已經以自雇人士身份交稅的人才有資格領取補助金，估計95%以自雇方式獲取收入的人可以受惠，爭取不遲於6月推出計劃。美國總統特朗普去信各州州長，提出抗擊新型肺炎疫情的建議，包括將各縣市劃分為低、中、高風險等級。他說新指引容許各地方政府在維持、增加或者放寬與社交距離有關的措施，以及推行其他抗疫措施時作出正確決定。又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權在有需要時設下必要的限制措施。另外，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說，已經排期在當地星期五就早前在參議院通過的20,000亿美元刺激經濟方案進行口頭表決。法案的內容涉及向大部分國民派錢，包括延長失業福利金，並撥出數以十億計款項向企業及中小企提供貸款及經濟援助，並且向各地醫療機構提供額外撥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稍后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继续有白权浩陪住你们，出面是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的。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虽然啱啱新闻都讲完啦，不过都要提提你啊，稍后有几阵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如果要出门口嘅时候咧，咁啊记住拎翻把遮啦，千祈唔好揼湿啊！呢啲天咧，啲冷气有阵时好冻咧，咁啊揼湿咗再吹一吹啊，又容易病啊！有阵时又担心，哎，病我到底系咩病咧？使唔使隔离咧？得个惊字又唔好啦，拎翻把遮啊！寄寄报纸嘅时间咧，都会见得到咯。咦啊，政府统计处咧就一个叫做使用手机啊。手提智能手提电话普及程度进行咗调查，发现本港总共有超过597万人拥有智能手机。咦，原来本港总共有超过597万人拥有智能手机，我以为超过700万人添。好啦，今日呢一个嘅形势会持续上升噶噃。啊，当中有 2.6% 嘅人啦，即系超过150万人咧，系有两部或者以上嘅智能手机噶。好多的士大哥都系。而 99.9% 的年龄介乎10至44岁的人士拥有就是智能手机的。这个调查就是2019年的4月至7月期间，就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普及程度就进行了一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全港有超过刚才讲过597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较2018年581万人又多了16万人。而渗透率亦都由2018年的 89.8% 上升至到2019年的 91.5%， 数字自2012年开始不断上升。另外，以智能手机连接互联网的人士比率亦都就是可以说非常高，达到 99.7%， 较以电脑或者其他设备连接的这个比率为高的。电话拿起手就用嘛，电脑你仲要开机，是不是？另外，按照住年龄组别去分类又点咧？十至到二十四岁嘅群组有 94% 嘅人都系拥有智能手机嘅，而25至44岁嘅群组 99.8% 嘅人拥有智能手机，即系咧25至44岁基本上咧，所有人都有啦。报告亦都指出啊，智能手机嘅使用喺长者嘅群组入边啦，增长特别明显。 大約有每三名65歲或者以上的人士入面呢，就有兩名啊擁有智能手機啦，較2018年數字呢就為多嘅。調查報告亦都指出啊，大概呢就係 2.6% 擁有智能手機嘅人士呢都有兩部嘅手機，即係大概 15.5 萬人啦。而擁有三部手機的人呢就是大概 0.2%， 唔知四部、五部、六部手機的人又有幾多個%呢？嗰啲都係嗰句，多數都係的士大哥嚟嘅。手機呢對我哋嚟講嗰個應用呢相當之廣闊，特別係而家呢個年代啦，可以俾長者，無論係佢哋有啲嘅群組傾下偈，你唔好理佢係咪 send 長輩圖都好啦，但係佢亦都可以呢有一個 GPS 嘅功效，咁我哋譬如有時啲長者走失咗嘅，我哋都可以好快脆呢就揾得到佢哋。手提電話嘅發展呢由以前到而家呢非常之厲害，由以前 CDMA 到 跟住去到呢就係而家 4G 甚至乎 5G 都有好多唔同嘅改變㗎啦。呢啲改變令到我哋嘅人類嘅社會係進步咗，但係人與人之間嘅感情係進步定係退步呢？喺你哋傾偈嘅群組入面係講八卦嘢多定係問候嘅說話較為多呢？ 抬頭望雨絲，夜風翻開信紙，你都不知轉處談論昨日往事，如何讓你知活在分開不捨意，最寂寞夜深人靜陪你話事，沒有你暖暖聲音，歷歷語言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从隔壁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从头梦里向再孤单的南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语言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从隔壁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 将我再不 首嘅作品嚟自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以及咧系有狂风雷暴啊。最高嘅气温会到27度，咁啊吹和缓嘅东南风。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今天早上继续有安安喺度咧，职场后花园嗰度同我哋睇下有啲乜嘢花啱种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后花园继续有啊花艺师安安喺电话侧边。早晨，安安。 早晨啊，大家。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听唔到咩声啊？听唔到咩声啊？ 我听到啊，咩嚟噶？ 是啲马喺度跑过啊！ 我仲以为系咪有问题咧，我想话系咪 stop 咗佢？ 唔系，系一只马跑过，因为我见到花木兰啊！ 你又扮得几似，头先我真以为系咪潜咗水咧？你讲系风咁样？ 唔系，你以为潜咗水，即系我扮得唔似啦，我扮紧马喺度跑啊！ 我唔知系马，跟住我先问小白，小白要熄机啊咁样。 唉，俾你激死啊！系啦，嗱，今日今日咧，我见到呢一个后花园入边咧，都有好多。呢只真系叫木兰花，系咪啊？ 系，其实咧木兰花咧，我哋喺旧年定系前年都有讲过。 系， 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呢个疫情嘅即系疫情影响啦，咁啊大家都对于啲医护人员啊，尤其白衣天使咧，就即系好，就系大家觉得佢好无劲，即系无勇。嗯，英勇无畏。 英勇系冇错。 系啦，又好坚毅嘅。 守在最前线。 是啦，所以如果大家想用一种花来到即是形容一下这个现在女尤其女性的医护人员护士啊医生啊咁木兰花呢其实就是一个好好的即是选择、这个是我突然之间想起的。咁、我其实因为大家都见到有些医护人员都好辛苦啦咁样。咁其实木兰花呢是有代表英勇无畏尤其对女性。咁所以其实花木兰呢都是你知道很勇敢啦。咁、所以专登今日就讲这一种花啦。 哎呀啱啊啱啊。咁送俾我哋嘅医护人员或者尽返一点嘅生意希望呢就支持佢哋嘅佢哋感觉得到啦係咪 是啊，咁我唔知道大家咧，净系记得花木兰，可能净系记得个女仔啦，即系卡通人物或者系即系个人嘅形象啦。咁但系其实咧，木兰花咧系好靓噶，好高贵噶。 佢咧有啲又紫紫地、红红地，咁望起上嚟咧，的而且确正如安安所讲，因为嗰啲叶咧，我觉得系咪用椭圆形嚟形容得唔得啊？ 嗱，我形容一下啦， 好啊， 其实咧。其实咧系紫色啦，个花系其实紫白色嘅，咁其实佢个面咧其实系有六块花瓣嘅，咁木兰花其实本身咧系可以高到有5米咁多嘅， 哇，咁高啊原来， 系啊，即系如果喺野生，即系种嘅时候喺即系山啊咁样，咁佢咧个木。本身個木咧已經有香氣，咁所以木蘭花咧係非常之香嘅。 哦，咁佢本身嗰個香氣個味道大概係點樣噶？ 嗱，呢個咧就係你要就係個香甜，係幾濃郁嘅。 嗯，香甜濃郁。 咁佢咧做好多花呢個香薰啊或者香水咧都成日都會用呢個木蘭花嘅。咁佢屬於果香啦同埋花香，即係比較有生果香味嘅。整香水成日都有噶，我諗聽眾唔會陌生，可能屋企或者知道已經有呢個 magnolia， 我哋叫 magnolia 就係嗰個木蘭花嘛。 木蘭花嗰個花味 係啦。系啦，咁佢咧系六块花瓣嘅，其实咁佢通常咧都系喺一枝里边嘅最顶生一朵花嘅。 嗯， 咁佢花瓣仲要好大嘅。 嗯， 咁所以另外佢特别之处木兰花咧就系先开花，花谢咗之后咧先至会生叶嘅。所以佢一开花嘅时候，发觉哇，全部都系正色嘅。我俾啲相你睇，你咪见到嘅。 见到啊，我见到、啊。 即一个花头啦，好大个，六个花瓣，紫色嘅，里边就白色嘅。咁点解全部都系花冇叶嘅咧？因为佢啲花死咗之后咧，先至会生叶嘅。咁所以你就系、是，亦都一个令所以咧就系大家会叫佢就高尚的灵魂，因为佢净系得佢绝无杂色，得一个紫色咁样。 哦，其实都几似花木兰、哦，即系先有个女士咧就出嚟，哇，帮你做晒啦，靓晒啦，跟住咧啲绿叶咧后边就拱上嚟咁样。 系啊，咁其实這個呢个咧其实都好著名，即、就、系、是、如果庭园，即系喺 國內啊或者喺日本啊，可能喺佢哋個花園咧係會種植呢個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買切花翻去嘅、大家種，等唔到一年咁樣種啊。其實呢個係最當造嘅季節嚟嘅。其實而家花已經有得賣㗎啦。三月就代表三月嘅花咧，其實堅強不屈咧就係木蘭花。 木蘭花 其實係啦，大家可以買兩支翻去。其實有花已經有得賣啦。咁、一支咧就好似即係你桃花咁樣咧、就一支就係好長嘅。咁葉那個框是很粗的，那你可以買一兩枝放在花瓶插已經是很漂亮而且很香的。 是 我需不需要準備定一些很高身的花瓶還是怎樣的？ 都要啊，但如果你家裡沒有高身花瓶，其實矮身花瓶都有另外一樣東西，就是你可以將它剪在中間，是啦、因為它一枝可能有幾個分枝，那你可以剪了它，剪短它了、那來用咯。那因為沒有理由一隻很大枝的，很大為一枝花而買一個花樽嘅， 係啱嘅。咁或者除非你真係好中意，諗住以後都繼續長屋長期 keep 住呢一個木蘭花喺屋企啦，係咪先？ 係啦，你中意都唔係時候得賣噶，呢、這個係啱當做三月先有噶咋。咁但係如果種植咧都可以嘅。咁、種植嘅時候咧，咁大家就會變咗係細嘅 size 啦。咁咧就係佢係中意陽光嘅。咁喺濕潤嘅天氣都啱嘅。咁太凍咧。其實就不適宜，但係佢都係其實佢可以生存咯，喺凍嘅時候都可以生存。 唔會開花係咪？如果太凍嘅時候， 係啦係啦。咁其實佢應該係最靚嘅時候就係而家春天嘅時候，三月咁、有陽光啊，又比較濕潤啊咁咯。咁佢其實如果你話抗疫嘅作用咧，其實木蘭精油係對皮膚係好好嘅。 係。 咁其實木蘭花點樣做個精油咧？其實通常都係用咧，係木蘭花同你好中意嗰種花差唔多。就一定是清晨或者深夜的时候它花香是最浓的、木兰花。 昙花 即是那些。昙、花是没有香味的其实。 昙花很香的。 是不是好 超级香。即是可惜昙花呢我又很难拿到它比较安闻。因为它。 十八三年我没见过。 它开我自己私底下 send 一张照片给你看。其实它开的时候呢它就因为夜晚十一点至到深夜的一點鐘呢兩小時入面咧，佢開得最靚嘅。 我見過相，你 send 個無限次俾我，我未見過真花。下次要凌晨要趕去你嗰度睇先。 係啊，下次喺我屋企嘅天台露營，咁你咪睇到咯。 係啦、但其實唔係成日都著，唔係成日都開噶嘛。 唔 係 㗎， 每一個季節都係㗎嘛。 係啊，係啊，睇你住嘅地方有冇仙氣嘛。 係我記得係。咁其實即係木蘭花，因為佢清晨或者係深夜嘅時候嘅花香係最濃烈嘅，咁所以有緣人手摘啦，咁所以其實木蘭花嘅精油咧係特別會貴嘅、因為係但係佢嘅香味就好甜同埋果香，係會幫助大家咧舒緩壓力同埋降低焦慮，鎮定放鬆嘅感覺。咁大家疫情好緊張， 如果係啦，如果我自己本身譬如喺花墟咁揾到木蘭花咁擺屋企，係咪其實無論佢係切花定還是我諗住種嘅？都有呢一隻香味㗎， 都有㗎，都有㗎、一定有個黐法。譬如玫瑰咁樣，你嗰啲平原玫瑰本身係佢種喺泥度有嘅，其實佢切咗出嚟嘅時候，其實你加水會再生長，有生命力咧就依然會有香味㗎啦。咁樣咁你買一兩支翻嚟，咁其實佢就唔係好平嘅嘢，但係又唔係就大家支持唔到嘅嘢咯，因為大家買口罩都買到窮喎，可能咁其實買一兩支呢、這個即係唔能夠買太大量啊，呢、這個木蘭花可能買一兩支咁樣咯， 一兩支 大概都係幾廿蚊支嘅。 哦，即係如果一兩支可能係$100落樓咁樣啦，係嘛？ 是啦，即係有陣時平時好疏乎啦，好疏唔係好疏乎，好疏乾，即係是但$100，而家可能買得好大窮大啦，咁啊只能夠買一支。 都係嘅， 我都明白大家， 都係嘅， 真係啦。 不過木蘭花我就咁聽落去咧，都覺得咧比我想象之中咧係更加靚啦，更加香啦，同埋更加適合咧喺呢個時候抗疫啊嘛，咁啊令到自己個屋企咧有陣陣天然嘅香味咧。个人啊，真系好似会舒服翻好多。 冇错，冇错，同埋佢个形态其实系好特别、大家听个名字，你一定要将我俾你嘅相摆上去啦。 会啊，会啊，会。 咁系啦，听个名咧就好似哎亮亮地，就摆出嚟，其实嗰种系好有型，我觉得系好有型嘅呢、这个紫色，呢、这个紫红色咁样。 系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啦。试下。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代表住坚毅啦，系咪？呢、这个时候亦都最需要咧就系、我哋有埋木兰花，可以咧就系、帮大家一齐打打气。有啲香味又帮大家舒缓压力，哦，几好啊！你今日介绍呢、这个， 冇错啦，你可以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咁应该唔会呢啲咁贵嘅嘢咧，其实应该唔会话摆三日就冇噶啦。咁、当然你唔好买嗰啲已经系开到 烂晒咁样啦。咁如果系买，即系摆两个礼拜，大家安坐家中，唔好出去， 明白？ 留守屋企欣赏， 咁啊舒舒服服啊，咁啊真系唔错啦。好啦，多谢晒你嘅介绍啊，安安，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安安同我哋介绍咗木兰花。木兰花头先一路听嘅时候，觉得系好香、好优雅、好高贵啊！但系如果花木兰嘅故事又多咗一种强悍喺呢一度，所以今日朝头早特别少少啊！既然安安讲木兰花讲得咁开心，我哋揾翻花木兰《木兰情》出嚟。 我看得正远在天上。我听得见滚滚沙场埋一滴泪，这是谁的沙漠，我忘了我是谁又是谁，让这天灰现在黑山，谁在黄河风吹往北，昨日故乡东市骏马在等着谁，铁衣下的你我从汉南到心碎，我问天是白是黑， 来自孙燕姿的木兰情，现在听听就是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先转到晨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排大家宅在家碌手机的主题曲会不会是这首呢？ 三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事， 好啦，嚟到朝早7:08嘅时间啦，各位听众早晨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同埋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早晨 嘅听众啊，咁啊今日希望大家都过得happy 一啲啦，个心情都话晒都系星期五啊吓，咁啊星期五有阵时都想食份好啲嘅早餐啦，去鼓励一下自己，因为哇辛苦晒啦啊，成个礼拜。经过完之后啊，翻埋今日工啦，礼拜六日可以探讨下啦。 呢排大家少运动，我惊大家食得太多。 系啦，可能会再加 康文署又唔开。 系啊，可能要再加运动啦。但系最实际嘅一样嘢就系、是，你一至五如果要翻工嘅话咧，你焗住要戴口罩，系唯一礼拜六日咧。先可以過住無罩嘅生活，咁講緊當然你喺自己屋企啦，咁你冇嚟喺自己屋企都戴住個口罩噶嘛，咁當然有啲朋友會咁做嘅，但係我一定唔會咯，一定禮拜六日喺屋企，我寧願唔出街啊，我都唔想再戴口罩，因為其實戴口罩你話就話14日形成一個習慣啫，我真係今時今日戴都仲係覺得好辛苦噶、 但我有啲迷思啊， 係咪啊？ 就係如果大家除口罩嗰下，大家個心會唔會突然一發覺少咗安全感咧？ 咁喺屋企啊，可以俾到你安全感嘅，正 常。 你小白嗰一刻，嗰、个片刻，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有试过嘅、即系你话喂，突然间有一刻，即系叫做个口罩咧整污糟咗，抌咗，跟住咧可能仲有十分钟就翻到屋企啦。嗰十分钟 系 有少少诚惶诚恐嘅， 有少少会觉得。会唔会咁巧就系呢十分钟，我就系唔小心中咗咧咁样。 啱嘅，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要自求多福啦。咁所以我选择礼拜六日都系宅在家唔出街，可能叫下外卖咁样咯。旧时呢间铺头都有得叫外卖嘅，不过咧，佢都要停休市咧3个星期。讲紧就系佐敦嗰间咧，即系食嘢要好快嗰间，类似茶餐厅。但系 你知唔知之前有个迷思呢间铺头咧，好特别啊？ 系点啊？ 佢竟然讲咗一句说话啲员工 系咩啊？ 慢慢食啊！ 系啊，慢慢食、啊， 慢慢食。呢句说话系， 亦都揭示住一样嘢， 冇可能噶、 啊。系啊，更加冇可能咧。佢系50年来咧第一次啊，要休市3个星期咯。 嗯， 系50年来都未试过。嗱，放假有啦，红日有啦，跟住你话喂，过年有初一至初三嗰啲放假有，但系系因为一啲疫情嘅严峻咧，为咗顾客同埋员工着想啦，休市3个星期。咁有啲朋友系佢嘅忠实 fans 嚟噶嘛，日日都要食一食佢嗰个唔知意粉定通粉啊，要食一食佢嗰个滑捋捋嘅炒蛋咁先过瘾噶嘛，咁先开心噶嘛，咁就有3个礼拜都冇得食得到咯。咁其实你话疫情依家。即係都幾影響到各行各業啊！咁啊，琴日好多嘅媒體都出嚟講話，聯合國都公布啦，有機會糧食方面咧會緊絕少少啦。咁樣咁因為相對 啲人咪驚咯，又聽到譬如越南啲大米又唔運出口啦咁樣。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盲搶米，即係但係如果你見到嘅話，價錢又合理嘅話咧，你。即係多買少少 OK 嘅，就唔去買曬佢，因為你啲米買曬翻屋企，你食唔曬都係等沤到壞曬，跟住要抌出街嘅啫。咁呢啲亦都係好不忍嘅。咁有上次搶廁紙嘅經驗咧，大家就知道咧，其實咧過分嘅恐慌咧，對件事情係冇幫助嘅。 係啊，冇用噶。我每一次咧去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咧，我而家多咗一份嘅態度。係咩咧？就係當我買每一樣嘢嘅時候咧，我亦都會喺腦入邊問我自己一句：呢一樣咁普通嘅物品。会唔会有其他人更即系比我更加需要？而我系咪已经足够咧？咁样， 小白呢个心态就啱咯。 即系你冇理由抢，有好多人真系佢可能山长水远搵嚟搵唔到。你咁啱可能我运气好，我见到譬如呢罐头，我又见到嘅时候，我都会问一问自己： 我係咪唔食佢唔得咧？我咪有其他嘢代替咧？ 同埋我本身都唔係好臭米氣嘅，買啲米翻去我都唔知道做咩，我寧願買多啲意粉啊，即係寧願買多啲嗰啲叫做糧食翻去咯。咁但係事實亦都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好多唔同嘅食材嘅期貨價格咧都有上升嘅，意味住咧短缺供應短缺咧係會發生嘅。特別有一個可以提提大家咧，連橙汁嘅期貨價格都上升啊嚇！咁唔知 橙汁都上升啊？ 係啊，上升咗兩個月啦，連續飆飆升咗兩個月。 少飲橙汁，我只係留意蘋果汁個價格。係 咯係咯係咯，咁你唔係話聽到個廣播哇橙汁期貨價格上升，咁我整翻幾支橙汁，咁你本身都唔係好此道者，本身都少飲噶啦。咁你又无谓搞呢啲动作出嚟咯，不过即係有备无患係好事嚟嘅，但係都要衡量下自己究竟需要几多呢，会唔会係堕入一个恐慌嘅陷阱之中呢？咁呢个呢就係、是、星期五嘅早上呢，食住早餐飲住咖啡准备返工嘅你呢，应该呢深深去反思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Toby 小朋友喺度 ，Toby 你好啊，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阿欧， 早晨，系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啊？ 哦，今日咧有个交通意外啊，喺屯门公路嘅，去翻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啊经过留意啦吓，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屯门啦，近住丽城花园中线嘅，咁喺土瓜湾就有沙中线工程，咁而家所有车辆咧系唔可以喺天光道右转去合一道嘅。就 是、咁啦，咁收音机旁边就要留意啦，即係有两个呢相对特别少少嘅交通，咁隧道方面都系正常系咪 ,Toby? 系啊，呢啲时候好畅通啊，呢啲大家可能唔使返學啊咁样啦。 系啊，真系啊，我头先驾驶返嚟电台嘅时候呢都觉得嘩条街再少人啲嘅，唔系啊嘛咁样啦，可能真系即系因应政府嘅呼吁啦，好多公务员都唔使返工啦，咁以至即系学校又继续停课啦，咁所以相对咧，星期五嘅早上咧，行人啊，以至车咧，都系相对少好多嘅。咁啊 ，Toby 朝头早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可能转个头咧，有一啲特别嘅交通消息要同我哋 update 翻啊，好嘛？ 系啊，系啦，会嘅。 好，唔该晒你， 系啦， 好啊，好啊， 唔该晒 Toby。啊 ，Toby 咧，听落把声，都应该系乖仔嚟嘅， 好乖，好乖， 好乖啊， 好乖。读紧新闻系噶 ，Toby 系咩？ 系啊系， 我未毕业噶， 唔关读新闻系乖唔乖事，即系纯粹即系俾个叫做资料大家提供一下啫。系啊， 好好好，好啊。天气方面有阿彭爷爷喺度，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 好啊，早啊， 早晨啊， 我都系读新闻系， 我知啊，系啊，我就系想串联落去，系啦，都系一个乖仔咯，系啊，同埋实事求是一啲咯。同埋禮不虛發嘅新聞系嘅朋友，系啊，我諗咗兩個啦， 總之就咩人都有啦， 你都乖嘅，系啊，你都乖， 我唔使你賣口乖真嘅，而家咧。同各位講聲早先啊！ 早晨， 出邊咧嘅天氣咧，今天咧就清清涼涼咁啊，幾舒服。咁同埋咧嗰個嘅霧氣咧，其實同尋日咧都係差唔多，不過就少咗啲水分咯。即係空氣中咧，你行起路上嚟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到係清涼啲嘅個空氣，不過咧就冇尋日咁濕啦。 嗯， 個感覺冇咁濕。咁啊望上天空咧，咦？真係同尋日有啲唔同喎、啊，同樣真係七點零鐘。 有咩唔同？ 今朝早咧，我見到太陽啊，有半蓋，唔止半蓋，有四分三蓋嘅鹹蛋黃咁樣嘅太陽、啊。 咁多啊， 幾好啊！ 喺呢個雲罅之中咧，就若隱若現，啲雲咧成日想冚埋佢，咁但係佢又自己咧就趌出嚟咁咯。 系啦，冇办法啦，因为咧， 特别啦呢个景致啊， 地面上面有 superstar， 啲云唔知道遮下边嗰个太阳定遮上面嗰个太阳好喎，你明唔明啊？ 嗯，我呢啲唔使遮噶啦， 光芒要四射出嚟啊嘛，射嚟 啊，梗系啦。 喂，但彭仔啊，你咧头先讲嗰个湿度咧，你话冇咁湿咧，但我睇翻天文台咧，相对湿度92%， 92%而家。 我估计你个抽湿机劲抽咗可能。 系啊，我喺街。 去街啊？ 系 啊，佢 好嘢喎， 佢一定出街报噶，佢唔会呃我噶。 好嘢喎， 唔通踎喺厕所都报。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哦，你嗰个位可能又相对湿啲。相对干啲喎，好。 因为始终有太阳都 系啊，可能出咗 嚟啦。咁同埋就可能呢个区域唔同咗啊。我寻日系喺呢皇宫啊，今日喺行宫啊。 哦，行宫系有分别嘅，行宫通常系水上行宫啊，水上皇宫，水上皇宫 系。咁所以我而家即系喺呢一个嘅位置系九龙。细 可能又会好啲啊！系、哦、地方唔同又 唔 同， 關關 可能关事啊。 喺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变化啦，我睇感就觉得系咁啦啊！可能我个人又干干地啊， 唔会， 你点会干咧？ 系啊，纯粹我睇到系啊个度数有啲逆向咁样，不过系啊， 咁啊睇下晏啲，唔知道天文台有冇预测？好似话星期六会狂风雷暴啊？ 系啊，其实咧天文台都话一阵间会狂风雷暴，所以我都想问 一 下，系啊，稍后有几？阵雨及狂风雷暴啊！ 哇，电单车都砰砰声啊！即刻 系啊， 你嗰边忍唔住啊！ 即系听你听彭仔咁讲，就嗰边冇落雨喎、 啊。冇， 系咯， 冇落雨啊！ 所以就稍后，头先仲话有太阳啊， 系 啊，头先仲话有太阳添啦，系咪啊？有话半只咸蛋黄啊嘛， 四分三啊！ 哎呀，啱啱旧云遮翻啊！ 好啦，咁你快啲翻嚟啦，彭爷咁样啊！ 喂，稍后 俾雷劈啊！ 系啦，唔系，跟你揼亲啊，系啊，你啲衫咁靓，揼亲就唔好啦，系咪？ 有吹 好啦，好啦，唔该，烦嘅， 好啦，拜拜。 突然间又走得好快，想有两三句先就， 谂住赞美佢多几句， 谂住系美言几句。不过呢个时间咧，除咗美言啊，彭爷咧，仲要睇下详尽嘅天气。 系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吓。最高嘅气温咧会大概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初时有狂风雷暴，咁啊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雨势咧亦都系风势颇大啊，对唔住啊，风势颇大。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啊几好啦，2-3低水平嚟嘅。今日朝流早咧，咁啊我哋要听完天气之后都要留意埋呢个环保嘅议题。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都讲一讲一啲关于环保嘅课题啦。咁请我哋今朝早嘅嘉宾，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香港人咧就好多都系有养宠物啦，而且同佢哋嘅关系咧都相当之好过 Kate。 系啊，冇错啊。咁但系咧，我记得今次即系而家爆发紧呢一个疫情啦，咁开始有啲报道讲紧啊，啲动物可能都会喺人类身上咧感染咗一啲嘅病毒， 亦都有一啲个案系即系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 系啊，但系咧，其实我哋都谂翻到底呢一个病毒本身嘅起源系啲咩咧？即系话我哋最近咧，其实尤其即系大家最近喺屋企做嘢啦，咁都比较即系少要出街啊，或者翻 office。咁日日喺屋企可能睇住新聞上面一啲嘅全球嘅報道啦、感染數字、死亡數字同埋好多全球各地史無前例嘅防疫措施呀。咁呢就我哋生活上面大大小小嘅習慣都逼住要改變啦。咁亦都慢慢呢我見到好多人開始反思呢，即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唔同事物嘅關係。咁其中動物呢我就真係見到好多人都喺度講啦。因為今次呢個疫情呢其實好多即係好多研究咧，都係講緊本身病毒嘅自然宿主咧，係野生嘅蝙蝠，咁亦都可能係其他野生嘅動物作為中間人傳咗俾人類，但係都係一啲野生嘅物種。咁另外就係講緊大家都知道其中一個講緊人類社會嘅源頭，可能就係一個野生動物嘅交易市場啦。咁場內有好多嘅野生動物，人哋買嚟食嘅，買嚟養嘅。咁甚至係買嚟入藥嘅都有好多、香港人的確係身受其害㗎。譬如嗰陣時沙士啦，即係我哋香港經歷咗咁多嘅死亡，都知道沙士係蝙蝠再經過果子狸或者穿山甲嚟到人類身上嘅。咁雖然我哋香港人呢對於食用野生動物呢，即係我相信經過沙士嘅疫之後呢，即係都走夾唔透㗎啦。 都驚嘅。 係啦，但係我想指出呢，其實目前呢香港嘅野生動物的中藥材市場呢是很蓬勃的。咁未必真係香港人去買，但係都諗下自己會唔會其實都會鍾意一啲中藥材係野生動物為入藥嘅。咁同埋香港呢亦都係毫無疑問，雖然我哋唔想嘅，但係都係一個全球嘅野生動物走私中心。咁我哋作為香港人，其實我哋有冇做到有啲嘢可能喺啲法例上面過鬆，令到啲野生動物嘅需求繼續被大量咁樣獵殺或者係買賣呢？ 不過另外除了野生動物之外呢，人類啦，即係為了滿足對食肉的一個需求啦，我們用工業化的方式呢大量飼養家禽啊，同埋即係禽鳥或者一啲豬牛羊咁樣，其實咧亦都可能成為疫情嘅源頭 嘅 喎。 係，咁但係呢一啲嘅渠道咧，即係一般嘅消費者或者係甚至乎我當睇中醫咁，但係可能咧要入藥嗰一啲嘅藥材咧，原來同野生動物都係掛鈎啦，可能都未必知嘅一般嘅消費者。 係啊，所以其實有時我哋應該要睇成分啦。咁要睇一睇成分入面有冇一啲野生嘅中藥材。其實呢目前其實好多研究呢都指出呢好多其他植物嘅藥材係可以替代一啲譬如所謂犀牛角啊，或者係老虎鞭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成分㗎。咁到底嗰啲係一啲市場技巧令到我哋覺得我好似嗰啲野生動物嘅藥材成分特別好喎，定係佢哋真係咁有用呢？定係我哋仍然都係覺得我哋人類係萬物之靈，我哋係可以食用各種嘅野生動物都係冇問題。我反而想指出，可能係呢一種嘅心態，令到我哋輕視咗好多動物、人類同埋大自然之間嘅關係。因為我哋人類為咗我哋某一啲嘅需求啦，我哋可能系統性咁樣去改變一啲動物嘅習慣嘅。譬如我哋好集中咁樣養殖好多嘅生物，剝削咗佢哋本身嘅活動空間。甚至有啲時候，我哋為咗個產量高啲我哋喂佢食抗生素啦、激素啦，甚至可能有啲非比尋常嘅成分咧，我哋令到佢哋嘅產量增加。其實呢啲改變咗動物本身嘅習性，仲要係系統性咁樣改變，有可能係會令到大自然失去平衡，同埋最終係會令到大自然反撲我哋人類嘅生活噶。 咁有冇啲乜嘢嘅 tips 或者係咧啲警醒可以帶俾我哋今朝早嘅晨光聽眾咧？ 其實我都係好想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到底我哋人類喺自然之中，我哋係一個咩嘅存在？過往好多人都覺得我哋人類真係係好勁嘅，喺地球上面我哋控制一切係最叻嘅。咁但係咪真係咁樣呢？我哋對於大自然之中嘅關係係咪咁樣？我哋而家咁多嘅錢可能用喺呢一個嘅國防或者軍事上面，但係到最終我哋係咪可以用呢啲嘢嚟應付大自然嘅災害，嚟應付病毒嘅傳播呢？ 再加上咧，其實咧近來我諗都大家會喺報章或者係一啲嘅新聞片段嗰度見到咧，北極熊啦，即係要自己自相殘殺去維持生命啦。其實氣候變化咧，都係好多時係人類嘅一啲工業活動啦而造成嘅。咁所以都係時候要反思一下啦，到底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喺多方面咧都保護到呢啲嘅野生動物咧？即係從生活習慣開始啦，亦都從你嘅採購習慣開始啦。希望咧減少一啲咧對環境嘅破壞，同時亦都可以咧挽救到多一啲嘅野生动物嘅生命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晨光大学。 阿 Case 咧同 Barbie 都讲得好啱啊！而家咧的而且确系我哋用咗好多嘅钱，可能摆喺军事上边，但系摆喺环境上面又有几多咧？一首嘅作品。我哋同动物都应该系共同进退。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惯常。 天空有怪响，静默筑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腔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沉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曾写腔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沉睡发梦都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 Color， 加上咧就系卢口音进退。我哋而家都要记住咧，我哋同地球咧系 共同进退啊， 先至系啱啊！我哋唔好谂住自己可以独善其身啊！而家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小西湾发现一批易燃物品和怀疑子弹，三人被捕，通宵扣查。警方说，昨天下午大约五点半接获线报，在龙跃径三坡上发现三名涉案男子，并在附近一间废置房屋入面检获大约800枚弹壳、200枚弹头，怀疑火药，相信是用来制造子弹。警方又说，在现场发现浓酸、硝酸胺、硝酸钾等的化学品，相信可以制造爆炸品。被问到案件是否与反修例示威有关，警方说现场漆黑以及范围大，仍然要继续调查，暂时未知道涉案人士的目的和企图。警方又说未知道弹药来源，追寻来源是其中一个方向，亦都会调查是否与过去一段日子的火药发现案有关。在北京，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布，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方决定自今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及居留许可入境。措施包括暂停外国人持 APEC 商务旅行卡入境，暂停口岸签证，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 持外交、公務、禮遇、乘務員簽證入境不受影響。外國人如果來華從事必要的經貿、科技等活動，以及出於緊急人道主義需要，可以向中國駐外使領館申辦簽證。外國人持今次公告之後簽發的簽證入境不受影響。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沿岸有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聽日初時有狂風雷暴，晚上雨勢減弱，週末期間天氣稍涼，風勢頗大。現在的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经过留意翻啊，就系、是、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啦，近住丽城花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啦，而家咁多条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喺土瓜湾有道路工程啦，所有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弄道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艾力啊！一场疫症除了带俾我哋焦虑、惶恐之外，仲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人情味。得人因果千年记，若果你最近收到朋友的帮助支援，请将呢份窝心的感动好好记低，将来再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啦。今日想送俾你一首歌。是李克勤的好人的歌。 你若然明天风山吹起，仍然记得我，十倍报答别人去，对我有意义更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而家啲小朋友喺学校都好多嘢玩噶， 老师就玩下啲新嘢咯，玩咗罗马大炮、水弹添，童军有啲旗杆、有啲杆木架，整个大炮，你将个水弹抛出去咯， 弹去人道还是弹去？ 系啊，弹人噶， 系啊。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 好想同你 share。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个早晨问一句对白先，朋友，你寂寞吗？经过咁多日嘅在家工作，啊、或者有小朋友嗰啲爹哋妈咪咧焗住放长假，你要继续翻嚟电台工作啦、 啊。 我有啲朋友咧，啲小朋友咧，因为佢长期都系冇姐姐噶嘛，咁佢直情咧请咗一个月大假咯，同公司，咁跟住就照顾个小朋友咯。咁当然依家一个月唔够啦。咁但係佢開始 沒完沒了，其實 開始沒完沒了，同埋開始覺得有啲寂寞同埋悶。 我識得好多人咧，好多家長咧，佢哋呢段時間係覺得好困擾， 踢腳啊，好踢腳咯。 因為佢哋發覺咧，即係大家有一種反思啊、 嗯。 即係雖然我自己都會訪問好多親子專家啦， 係 佢哋會覺得咧，咦？我平時可能翻工嘅時候咧。好多共鳴嘅呢句説話，翻工嘅時候咧，我好想快啲翻屋企睇住自己啲仔啊，睇住自己女，好掛住佢哋。 係 而家咧嗱，絕對唔係話父母咧唔中意自己仔女，絕對 唔會嘅。 但問題 就 有陣時對得太耐，或者佢哋不斷喺度嘈 ，control 唔到佢哋嘅行為，然後你要24小時去到服侍佢哋嘅，真係用服侍佢哋嘅。你要俾揾啲時間去俾佢哋放電啦，又要諗好多有教育嘅遊戲俾佢哋啦。好多家長平時因為冇做開呢一類型嘅練習啊，亦都唔會識得咧可能喺網上邊、或者聽心機揾一啲可以幫到自己嘅方法去做一啲親子 資源， 係啦，去做一啲親子嘅時間，所以佢哋頓時間咧發覺，喂，原來做爸爸媽媽或者係24小時 on call 做一個咁樣嘅父母咧，對佢哋嚟講咧係好辛苦，適應唔到。你諗下，讀完書出嚟啦。投身社會啦，佢哋有冇一個時間？除咗自己生咗小朋友之後，有冇時間對住小朋友啊？可能冇嘅喎， 係少啲啦，或者分配個餅仔係三分一時間工作，三分一時間社交，三分一時間先係俾自己嘅子女咁樣咯。 即 係咁，但係你而家唔係，你冇咗社交，即係三分二時間已經俾咗子女。有啲人咧，直情放棄埋自己份工咧，即係三分三嘅時間，即係完全地貢獻曬俾自己子女。你 適應 唔到啊？作為父母又適應唔到唔到咧？係啊，即係子女。佢反而適應到，即係覺得好 happy。哇！你睇下爹哋媽咪陪住我耶咁樣。咁但係反而係爹哋媽咪未必適應到，有啲焦慮出咗嚟。我都聽到咧，好多嘅家長咧會比對啊。你知唔知啊？可能有一對家長，譬如陳生、陳太咁樣先算啦。佢仔咧就已經12歲噶啦。跟住咧有另一個咧，可能張生、張太咧 friend 嚟嘅，大家即係就通電話嘅時候。唉，你就好啦，陳。唉，之早我都早幾年生啊！你睇下12歲你個仔幾乖，坐得定係咪先？開套 Harry Potter 俾佢有幾個鐘頭啦，係咪先？佢自己温書又自己識得翻房。唉，我嗰個5、6歲，你開咩片俾佢睇？睇得兩睇，跟住又憎你，又話踢波，跟住又叫佢想做啲關於學習 education 嘅嘢，跟住佢竟然同個爹哋媽咪講咧，就係話。我而家都唔使翻学啦，点解仲要学嘢啊？咁样，跟住个阿爸咧，唔系好识得答，唔系好识得答呢个问题，因为个阿爸咧由细到大都曳少少嗰啲顽皮啲嘅学生嚟噶嘛， 阿爸都认同， 系啊， 其实你唔翻学做咩要学习？ 佢都说服唔到自己，系我唔翻学，点解要学嘢咧？咁样，喂，唔考试，点解仲要学习咧？咁样， 即系同小朋友讲嘢，其实要好小心。 咁当然，你一定有一个即系好多教育学者或者即系教育嘅从业员，咁梗系有更加多亮丽啲嘅说法，就系话嗱，虽然咧考试咧就冇咗，或者考试就褪迟咗，但系咧。學習咧係我哋成長嘅必經階段嚟噶，你睇下有啲老公公、老婆婆，佢哋繼續持續學習噶，有長者學院噶咁樣，你睇下即係學習係幾咁重要，即係你當然可以好有耐性咁樣講啦，係咪先？或者你好叫做有學養咁去解釋啦，咁但係更加多爹哋媽咪係冇乜耐性啦，同埋咧。咩唔係好識解釋到點解唔考試都要繼續讀書咯咁樣咯，咁但係呢個你當星期五輕鬆下調笑下，或者俾大家舒一舒烏氣啦，或者即係叫做講一講呢啲即係負面情緒宣泄少少啦，咁啊唔好對住自己嘅仔自己嘅女咁樣做啦。咁咧，我覺得係咁嘅人咧，你只要睇到有另一啲人咧慘過你咧，你就覺得自己冇咁慘噶啦。你咧只要覺得咧人哋咧係孤獨過你咧。 你就覺得自己冇咁孤獨噶啦。所以咧，我今日咧 有啲咁樣嘅學説啊嘛， 有嘅，因為人係好中意比較嘅族群嚟嘅、啊啊、你覺得自己冇錢咧，跟住你望一望人哋，哦，係啊，嗰、那個人仲冇錢啲咯，咁樣、啊、自己又覺得啊好啲喎、啊，啊舒服啲喎、啊，咁樣咁唔係叫你噏到出口，你自己同自己做一個療愈嘅系統啫。咁啊，今早咧呢、這個國際新事嘅講一個意大利嘅老翁啊。孤独咁样独居咧喺个孤岛嗰度31年啊！哇、哦，咁、哦、啊， 喂，个岛有冇讲到几大个、啊？ 同大家讲多少少嗱，早前咧美国嘅 CNN 咧就报道啊，意大利咧有一位咧81岁嘅老翁啦，咁啊，叫Maro 啊 ，Maro 咧就喺孤岛上边咧独居咗31年啊，系啊 ，Maro 咧就系曾经咧任职啊老师嘅，佢喺咧1989年嘅时候咧就试图从意大利咧航行到玻利尼西亚嘅途中咧，偶然啊发现咗呢一个咧意大利嘅小岛啊，咁呢个小岛上边咧。見到咧啊，好正嘅海水啦，好靚嘅日落啦，所以就決定留低啦。一留咗幾多？留咗31年喎。咁啊，呢個咧81歲嘅阿叔咧嘅朋友同埋家人咧，都係居住喺咧意大利疫情最嚴重嘅地區之一嘅。但係咧啊，竟然咧呢個老翁咧。就係、是、冇受到疫情影響喎，因為佢身處喺呢個孤島嗰度，咁有好多人都話：喂，咁啊叔叔啊，啊你都81歲啦，喺個孤島嗰度31年，你生活唔悶咩？咁樣嗱，呢個問題咧就直正啊，同心機旁邊你講啊，你話：唉，禮拜六日又冇得出街，要留在家中，減少一啲聚眾嘅活動，你唔悶咩？咁樣。咁啊，當然你有好多嘅解釋啦，即係譬如小白，你可以話啊，同小朋友可能讀下書、親子樂，咁咪唔悶咯，或者啊，同阿仔一齊打下機咁樣。依家出咗部 S 字頭嘅機嘛， 嗯， 你買咗未啊？嗰陣時話想買， 未啊？ 點解唔買啊？買咗 冇貨。 我帮你问下朋友啦，系啊，我帮你问下朋友啦，系啊，咁睇下你可唔可以令到屋企嘅乐趣多一啲啦。 佢卖多成1000-2000蚊，我又觉得好唔好？ 我知有炒价，咁但系尝试帮你试下搵下啦。嗰、那个即系好风行啊，依家嗰个游戏，因为大家留在家嘛， 又要做运动啊， 系嗰、那个健身圈啊嘛，讲紧嗰个游戏机 嗰个。 我咧， 其实我系因为心门结衣， 我都系，好啦。我帮你留意一下啦，实有方法嘅啊，办法唔系得一个。咁可能你会话，喂，你留喺屋企都闷、哦。虽然啊，晨光第一线都讲咗好多啦，你话喂，你闷嘅时候可以听收音机啊，或者咧有一啲网上嘅线上学习嘅娱乐，以至琴日 Heidi 都有讲啦，哇，你可以睇下一啲网络上边嘅博物馆啊，连罗浮宫都有开放一啲展品俾你喺线上去睇嘅。 你谂下连埋咩？我寻日都同即系我哋自己晨光团队分享咗咧。就係、是、東京個迪士尼，係 迪士尼又有啲 show 可以俾你睇嘛？ 因為佢就係為咗抗疫啊，係佢抗疫，所以佢特登咧就拍咗咧就係自己幾個水世界嘅 show 咧，係等啲人可以喺網上邊咧就睇翻，可以咧就係減壓啊，或者叫做有啲嘢做啊，係 同埋係做 live 添，好似 做 live 25號有個咩史迪仔啊做 live， 跟31號又唔知有另一個。show 又係做 live， 點估到佢哋成日好似個感覺咩都貴謀人子弟咁，但突然之間，哇！ 同心抗疫啊嘛， 打個突我自己， 同埋留住啲客仔啊！你諗下，如果真係有3-4個月嘅時間咧，冇得見阿老鼠咧，啲小朋友又要掛住啦，掛住之後，你知唔知隨之而來係咩？ 係咩？ 唔記得啦，開始唔記得咗佢啦。咁啊，唔可以俾大家 今年鼠年 係啊，唔可以俾大家唔記得老鼠噶嘛？阿主題樂園係咪先？咁所以都要留住啲客仔啦，同埋佢啲員工都冇理由。日日翻到公司，咁你除非成個樂園係完全停咗佢嘅啫，咁啲員工都要揾啲嘢做啦。 而家都差唔多停咗噶啦，而家 咁但 係 咁佢哋都要受薪噶嘛。如果佢哋月薪制，你唔通真係話為咗嗰3個月咧，我就炒曬啲員工，3個月之後請過一啲員工咩、 嗯？ 其實咧佢哋亦都冇可能嘅。咁、 嗯、 但係你要養住嗰班員工，但又要俾啲嘢佢做咧，就要諗下計仔啦。老闆可能就係呢啲視像嘅一啲叫做表演咯， 拍嘢嗰條 team 都要開人工㗎， 係咯，類似係咁啦。咁啊，喂，喺香港啊，有好多唔同嘅 entertainment 啦、娛樂啦。咁但係咧，喺呢個意大利孤獨嘅小島咧，呢、這個阿叔有咩做咧？佢話咧，平日咧中意閱讀 啊， 同埋反思。 哇！ 佢話咧， 太哲 學。如果當兩件事加埋一齊咧，閒閒地咧。 用佢好幾日嘅。 嗯， 即係一本書，佢睇完之後咧，佢諗下究竟作者點解會寫呢一本書？呢本書帶俾世人嘅意義又係啲乜嘢咧？佢係諗咗兩三日。 我反而覺得佢應該開始寫書， 係咪啊？ 係啊，一個咁有哲理嘅人咧。我都幾有信心，佢寫到一本咧幾霹靂嘅書。 係啊係啊，同埋咧佢，你唔好以為佢喂完全咧喂上網上唔上到啊，佢上到網嘅。咁、啊、但係佢又唔會將啲時間咧成日攞嚟上網嘅、 啊， 只不過咧閒時咧就會將咧呢、這個佢居住緊嘅小島嘅風光啊、沙灘啊、野生動物啊， 嗰啲相放上 一啲相咧就喺 IG。 哇！個島都有野生動物㗎。 系啊，有少少嘅，唔多唔少都 兔仔嗰啲啊， 系啦、啊，咁可能有啲嗰啲松鼠仔啊嗰啲咯，咁所以都呢、這个阿叔都虽然咧一个人去过咗31年啦，但系佢并不 孤单， 不孤单，并不寂寞。不过咧，我同埋彭仔嗰啲睇得多嗰啲荒诞恐怖片嗰啲咧，一定会觉得喂，究竟会唔会好似？Lost 嗰啲劇情咁樣，或者孤島驚魂咁樣， 玩到咁大， 係啦，咁可能哇，個阿叔咧其實住喺嗰度咧，有隻深山嘅大怪獸嘅， 係啦， 閒時咧就會出嚟打獵一番嘅咁樣，咁究竟會唔會有呢啲劇情咧？唔知道，咁但係就希望呢啲故事咧就話俾你聽咧，啊朋友，你並不寂寞噶。 叔叔嘅好嘢啊，成日可以感受下呢个大自然啦、 啊， 又可以睇下嗰度嘅日出啦、啊，系、咪？感受下呢个地球嘅脉搏啊！哇， 唔知嗰四分之一嘅咸蛋黄仲喺咪度咧？等我出去睇下先。 佢日日都睇晒成个咸蛋啦、啊，佢。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偏，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在窄巷渗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身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 位作品啊，嚟自超风加上新烈嘅日光，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90%。收听紧啊，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个星期六日 做咩啊？ 终于是一场波都冇啦！ 哦，以为咩事添？我以为有翻波睇嘅，见你突然之间咁讲。 冇啦，上个礼拜都仲有场澳职联同大家睇一睇，今个礼拜真系完全冇波睇。 唉、哎，冇办法。 咁啊，球迷们点算呢？有好多球迷咧都谂咗一啲另类嘅方法嘅，譬如咧就系、是、网络上面睇啲球星打机啦。 系啊。 啲球星咧， 德甲咪樣，德國方面， 德國方面就係啦，係啦，咁一陣可以講多少少啦，咁德甲同埋德乙咧都會喺一個遊戲上面咧，咁啲球員就用翻自己嗰隊波啦，用翻自己嗰個球員咧，咁喺週末嘅時候開波啊，係啦，咁啊，即係都有好多球隊參與其中，包括拜仁啊、多蒙特啊、紐倫堡等等喎。 今次咧特別嘅地方就唔單止淨係球員，即係尋日都有講過啦，就係、是、連埋佢哋所屬球會嘅工作人員咧，都可以咧就有份拎住個手掣啦。 咁大家唯有同心抗疫齐打机啦吓，咁啊唔系同心抗疫齐踢波啊。其实上个星期已经咧西甲咧有呢个挑战赛噶啦，就有17万人次咧就网上观战，最终咧皇马嘅马高阿新斯奥咧就赢咗，成个比赛咧筹得14万欧元嘅咁啊。用嚟同心抗疫啦，咁你话喂同心抗疫系咪啲球队啲大孖沙以至啲大水喉都要帮下手啊？咁系嘅，咁连啲咧英超嘅球员咧都要共度时间吓，咁英超咧最快咧要五月啊先有机会重开，有机会咋吓？球会咧自三月初咧就暂停啦，门票嘅收入咧系零嘅，甚至咧需要回水添啊吓，咁退回嘅季票嘅款项咧俾翻一啲球迷啦，啊最惨咧就系面临咧失去7.5亿镑啊，即系大概咧69亿港元嘅电视转播费嘅收入啊吓。英超嘅球会咧现时咧唯有啊勒紧裤头啦，想咧拖延啊出粮俾啲球员，咁啊亦都有一啲球会咧同嘅球会嘅职员啦，以至咧同一啲球员咧倾好话呢几个月咧可能啊有机会咧就出一半人工或者咧。延遲咧出另一半，即係可能出住咧，本身你要出100蚊人工嘅，今個月咧出住50先，咁啊到復賽嘅時候咧就出翻下個月再加上個月爭你嗰50蚊，即係出翻150蚊人工咁樣咯。咁啊希望大家都願意去妥協啦，因為都睇到全球嘅疫症都係嚴重嘅，而且共度時間咁樣，呢個一個非常時期啊，咁啊，曼聯方面咧都幾有人情味啦。咁啊，其實每年咧曼聯嘅季票咧總共會賣出咧50000张嘅，每場嘅總收入咧就為啊呢個150万镑啦。英超咧仲有9个礼拜嘅賽事啊，曼聯主場咧仲有4场喺奧脫福未踢啊，對手咧仲有石飛聯啦、修咸頓啦、班尼茅夫同埋咧韋斯咸啊，4场主場嘅收入咧總共係600万镑嘅。如果未能咧安排球迷入場嘅，话咧曼联咧就会回水嘅，佢哋嘅发言人咧就表示啦，鉴于咧呢个新型嘅肺炎影响啦，咁会方咧正研究啊，因为赛事延期啦、取消啦、闭门作赛呢啲管理嘅程序嘅，咁首要嘅工作咧就系维护球迷、球员同埋员工啊，同埋整个社区嘅健康咁样，咁呢啲大球会咧真系有啲社会责任嘅，所以咧虽然我唔系曼联嘅粉丝啊，不过咧都觉得佢做得几好，俾几下掌声佢先，啪啪啪， 系啦吓。好啦，咁再睇翻咧一啲嚟自东京奥运嘅消息啦。咁原定今年七月嘅开幕嘅东京奥运啦，受到疫情影响，去到咧就系明年啦。但系明年咧就未决定嘅。咁寻日咧亦都有日本嘅媒体就话到7月23号至到8月8号咧系一个好嘅日子。不过咧咁亦都有唔同嘅媒体咧就话到啦，啊会唔会咧就系考虑下一个新嘅字咧？而家出咗嚟啊， 系 叫做英五轮啊。 英五轮系咩？ 英五轮，英就英翻个英啦，五就系数目字嗰个五啦，轮咧系即系车轮嗰个轮， 即系五轮真功嗰个五轮。 系啦，五轮其实喺日文嚟讲，即系代表系奥运嚟嘅，系啦，五个轮啊嘛。咁英五轮即系代表咧，会唔会有啲声音就话到，哇，系日本人最期待嘅一个画面就系有樱花。加上呢一個嘅奧林匹克咧，咁啊 幾好喎、啊！咁樣諗諗下又唔係太壞啫、啊。 不過咧就面對住好多嘅問題啦。如果係3、4月舉行嘅時候咧，將會同好多唔同嘅世界賽咧就撞期啊！無論係田徑定還 是游泳啊？咁啊，所以咧，鹦鹉轮能唔能够实现咧，就真系唔知啦。咁啊，国际奥委会同埋32个国际体育协会啊，星期四就举行咗电话商讨啦。咁啊，话到啦，如果推迟呢个东京奥运嘅议题，其中一个咧就系参加呢一个运动员啊，到底嗰个嘅名额啊？或者咧就係嗰個資格方面啦，咁啊暫時咧就公布咗就係現有已經取得咧就係奧運資格嘅運動員咧，佢哋將可以咧就係保留翻佢哋嗰個嘅參賽嘅名額。讲紧嘅咧就系11,000名嘅奥运嘅运动员将会参加运动嘅运动员啦，57%已经系攞咗呢一个嘅参赛资格，其中帆船项目嘅超过咧就90%选手已经就落实咗呢一个嘅名单添。受到疫情影响啊，咁啊而影响呢一个嘅资格赛啦，故此啊需要咧就系3个月嘅时间咧重新啊再次组织噶。另外方面咧就係話到啦，咁啊今次咧就推遲咗啦，咁啊日本政府方面咧將會咧就有巨額咧就需要咧就俾出嚟噶，咁啊有人就話到啦，呢一個筆錢啊需要邊一個俾出嚟，去到咧就係承擔住咧就係延遲舉行奧運嘅咧，咁啊有嚟自關西大學嘅教授亦都話到啦，相信咧都係嚟自日本國民啊税收方面咧就係俾翻呢一個嘅錢噶。所以今次咧可以话嚟讲啊，原本就谂住咧用东京奥运去到赚钱，不过而家咧就因为东京奥运嘅关系咧，令到佢哋咧嘅收入啊可以话大幅减少。如果再延期甚至乎唔做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咧需要嗰个嘅赔偿金啊更加咧就系数以倍计添。我哋当然希望咧就欣赏到咧就系精彩嘅运动同埋睇一个好华丽嘅奥运啦。不过最紧要都系健康优先嘅。 话新指引容许各地方政府在维持、增加或者是放宽和社交距离有关的措施，以及推行其他抗疫措施的时候作出正确决定。又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权在有需要的时候设下必要的限制措施。20国集团领导人举行特别视像会议，讨论新型肺炎疫情。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入面，各成员国承诺组成联合阵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又说会在环球注资50,000亿美元，振兴受疫情打击的经济，回应衰退预期。会议由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主持，参与的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家领导人。外界早前批评20国集团应对疫情缓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63，澳元0.607，加元1.404，新西兰元0.597，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0点，升5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21美元，卖出1,627.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朝早潮湿，沿岸有雾。环南岛的能见度下降至500米以下，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华中的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不过咧就冇造成挤塞噶，咁但系咧始终停咗喺行车线啦，咁经过要小心啊！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线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线噶，咁另外一宗咧就系沙田嘅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噶。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噶，咁两宗交通意外啦，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八点零八分。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哇！今日天气比较复杂啊，同大家咧讲一次先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早上咧沿岸系有雾嘅，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稍后时间咧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啊，呢个要注意翻啊，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咧初时都系有狂风雷暴啊，晚上嘅雨势就会减弱一啲啦。咁啊，周末嘅期间咧天气稍凉嘅，风势颇大啊。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啦，咁啊头先咧又同彭爷爷倾过电话啦，呢个时间咧要同阿朱海婷 Heidi 咧讲声早晨啊 ，Heidi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晨光嘅听众大家都早晨， 早晨啊 Heidi， 哇听到你把声有个 good morning 啊， 系啊 ，good 啊 good 啊，哇不过听完你头先个复杂嘅天气咧，我都要调整下心情，即系咧呢刻咧，其实我望住窗外咧都觉得唔系有阳光，但系感觉都啊天。天清气爽咁样啦，系嘛？仲听到我身边啲雀仔都几嘈啊！ 有啊， 大家讲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雀仔， 朝头早咧讲完早晨啊，通常会食个靓早餐啦。不过都睇到咧喺佐敦嗰间铺头咧都有三个礼拜咧休业。Heidi， 我都见到你喺自己嘅社交平台铺咗张相，话好挂住嗰个早餐、啊、炒蛋、 啊。曾几何时我哋话呢一个嘅即系餐厅啊吓嘅早餐都成为港人嘅一部分。因为咧，佢除咗即系话，嗰、那个早餐嘅配搭，即系通粉加个蛋啊，同埋一杯嘅奶茶或者咖啡，系我哋港人早餐嘅即系一个经典组合之外咧，嗰、那个光速啊，啲人话，佢哋嘅服务啊，光速嘅即系速度，令到你系食完啊，或者系上餐咧，其实都好代表我哋港人嘅生活嘅态度啊， 亦都代表到咧，即系香港好景嘅年代咧，真系好好景噶，即系你见到啲店员咧，全部咧。左手伸一伸啊，貴過我哋全身嘅嚇，咁啊，唔係講得少啊，嗰啲哥哥仔啊，係 啊， 係啊，好厲害啊， 嗰啲鈴鈴聲幾犀利啊， 係啊，咁啊厲害啊嚇，咁啊真係唔知今早咧，大家有冇諗住啊 Happy Friday 啦？雖然喺個心情或者個天氣咧，唔係最 happy 嘅狀態，不過咧，大家都要調節下啦，令自己好過一啲啦，係咪啊？ 喺大家覺得今晚原來有嘅呢個狂風暴雨或者係雷暴嚟之前，今朝不如都獎自己食一個嘅靚早。餐无论系自己屋企煮啊，或者你出边买酒啊，都好啊， 肥少少都唔紧要嘅，嗰啲沙爹牛肉嗰啲即食面系时候出动啦， 俾你食埋肉丁添啦， 系啊，好啊，有埋餐肉啊，自肥三步啊，咁就最开心啦。咁啊，阿 Heidi 依家食住面先，转个头再请你出嚟同我哋讲下嘢啦。唔该晒 ，Heidi，thank you。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 出自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啦，星期五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啊，睇下有啲咩投资机遇啊，有冇得机先？梗系有得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同我哋咧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真系越夜越有机啊！睇个美股啊，系啊， 系啊，哇，睇到咧美股真系唔止坐火箭啊，直情坐穿梭期添，三日咧累积啊升咗咧4000点啊，道指咧全日都有得升嘅，升1351点啦。咁啊，美股大幅攀升啊，咁因为好多救市嘅措施啊，吓而家又过晒夜议会咁样啦。咁啊 ，Dicky 对于美股方面系咪相对乐观一啲咧？依家？ 好，先讲一个情况先，就係话呢大家都係继续要留意个疫情啦，不过可能大家会觉得嘩好奇怪喎，即係点解北美洲嗰、那个即係新冠病毒嗰个确诊嘅数字，好不幸嘅死亡数字都係持续飙升嘅情况之下，但係个股票市场啲指数都同样一起飙升呢，咁呢、這个情况我諗可以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解释。头先欧都讲咗一个好客观嘅实际情况，就係话大家都係等緊一啲真係大力嘅救市措施，咁啊，尋日都有講過噶啦。聯邦儲備局就真係日日都有新油咁滯，其實真係好少見嘅，即係金融海嘯以嚟到現在都未見過啦。咁不斷都有招出嘅，咁啊，甚至乎嗰啲招咧已經係即係排山倒海，用過嘅都基本上又再用多一次噶啦。十年前用過全部啊，再出過曬曬冷式嗰只冇上限 QE4.0 啊，嗰啲咩貨幣市場基金流動性工具啊，仲有商業票嘅融資工具啊。等等啦吓，咁再加埋咧，头先阿欧你都讲，即系嗰20000亿嘅救市方案，大家都系等待期待嘅。咁我谂喺呢刻咧，中摆嗰个嘅效应，如果你话喺过去当个道指都跌到即系19000点都穿埋18000点嘅边缘嘅时候，系一个极度恐慌嘅情绪咧。我谂而家呢一刻嘅市场中摆咧，又已经由一个极度恐慌咧，好迅速咧，即系瞬间就已经系摆翻去接近中间嘅位置啦。即系而家呢一刻咧。由低位反彈嘅呢4000點，甚至乎而家呢一秒鐘個期貨仲升緊百幾，咁我諗就已經係叫做個病就未藥到病除，但係股票市場股民投資者嗰種情緒咧就已經係藥到病除咗啦。咁嗱，當然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股票市場個既有定律嚟嘅，就即係話當一啲恐慌性嘅情緒出現嘅時候，個股市會跌得好犀利。但係當一啲實際好壞嘅消息出咗嚟或者情況出咗嚟咧，反而咧大家就已經係叫做係即係消化咗呢個心理預期，咁所以變咗冇再個指數拱落去不特止由低位會反彈咁多。嗱，當然反彈到嚟而家呢一刻呢一度咧，我又覺得都有數講嘅。不過問題係，即係過去都有講啦，即係當個道指日日個波幅都係過千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習以為常啊。咁而家亦都係繼續呢個咁嘅情況，唔止過千點啦，尋日就1400点，1351点，咁啊升咗成6%。咁我諗繼續都會係迎嚟一個反彈啦，甚至乎香港股票市場都同樣呢個情況。咁但問題係純粹講呢一個救市啊，以至到即係對於未來嘅即係復甦嘅憧憬啊，咁就唔會話一路玩到底嘅，即係都會有啲波幅俾大家。咁但係即係都叫做好短線嘅，即係市場嘅即係最惡劣嘅情緒，就一下子就已經係由一個極端又擺翻去一個 相对你正常啲嘅情况啦。 嗯，咁啊，市场咧通常都会走先少少嘅，特别系股市。Dicky 都讲咗好多次啦。咁啊，希望真系大家见到光明啦吓，个股市话俾你听啊，就算咧呢一刻未药到病除啊，但系咧我哋会药到病除嘅。咁啊，讲开咧呢一类叫抗疫嘅股份啦，咁样喂，近排咧都睇翻好多唔同嘅报道啦，都有一啲咧股份咧系受惠嘅。咁当然你话一开始疫症开始嘅时候咧。內地未出好多嘅叫消息出嚟嘅，話喂唔知咧邊一隻藥股咧，又話研發到一啲解藥啦，咁樣又靈丹妙藥咁樣，好多咧都係放風式嘅。咁好明顯，大家依家都未有一個實質嘅解藥可以出到嚟啦。咁但係咧，即係最近咧呢個長江生物。生命科技咧，咁啊讲出嚟话公司咧就推出一种咧可以测验嘅试验剂咁样啊吓，咁啊随即令到股价都有得升，咁啊呢个就喺香港嘅股市入边，港股啦系少啲见噶嘛，即系通常都系见喂内地方面就好多药股或者好多呢一类嘅检测嘅股份咧，就话啊佢哋对于疫症咧有啲反应，跟住咧股价咧就从一个消息咧之后咧就翻几番咁样，咁啊呢个长江生命科技似唔似系咁样咧？阿 Dicky， 咁我都觉得呢只都系一只好坚实嘅生化科技嘅股份嚟嘅。咁啊，唔讲之前，即系再之前，佢哋都会推出啲抗癌嘅药啦吓。咁但系今次呢个公布咧，都系好坚实嘅。咁即系话佢哋会推出呢一个新冠病毒一个即系都几复杂啊吓。即系佢哋嗰个全名咧，嗰个冠状病毒逆转六。聚合酶链式反应，咁简单啲讲，其实我都唔知系乜啦。咁但系总之咧就系 一个验测剂嚟嘅， 系啦，试剂盒，咁即系可以咧就系测试到嘅呢一啲嘅病毒啦。咁我谂即系都好简单，需求就一定大噶啦。对于全球嘅医院嚟讲，咁其实呢个试剂盒咧，新加坡政府咧当地一啲嘅公立医院啊、医疗系统啊、医疗集团都已经用紧嘅。咁所以即系呢个消息宣布出嚟的话，一下子当然又会变咗系其中一只抗疫嘅股份啦。咁不过即系咁讲，睇翻之前一啲即系抗疫嘅消息，譬如话有啲即系话药股好似欧咁讲。哇！研發到一隻有可能係嘛？ 係啊， 臨床有機會啊，即將就進入咁。咁嗰啲坦白講咧，就真係都十劃都係一兩撇嘅啫，即係未咁快會即係有疫苗或者生產到藥物，因為最至今到現在呢一秒鐘都係未有嘅。咁甚至乎你話之前有啲話咩中藥啊，即係等等啊，咁嗰啲都係可能係一啲舒緩作用啊咁樣。咁但係呢個試劑盒就真係唔係喎，呢個係真係絕對已經係有用，同埋一定會有訂單，一定係用得到嘅嘢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對個股價點都會帶嚟一個即係刺激作用嘅。咁當然其實即係呢隻股份都過去嗰幾個月咧，我諗我都有喺專欄度提過嘅。咁原因亦都係離唔開佢嘅基本面咯，即係一啲抗癌藥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就相對地會比較穩定啲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咧哇高開好多，哇裂口大幅飆升，咁當然就又要留意即係股價波動性風險。 係啦，可能一上已經上到哇破曬位咯，今日開市嘅時候，咁究竟係咪應該仲要高追咧？咁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不過呢啲股份特別係呢段期間咧，散股民係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講開留意咧，又可以講下呢一個嗱見到咧，即係中國海外咧，將每手嘅買賣單位咧，就由下個月嘅20號開始咧，改為咧500股。嗱，呢一種嘅做法咧，又係咪喺股市低迷嘅情況底下咧，可以吸引到小股民咧繼續買貨一個策略咧？ 嗱，即係從數字上嗰個角度去講咧，都係喺地嘅。嗱，因為咧，即係香港同北美洲唔同啦，香港。大家都耳熟能詳㗎啦，就係話每一隻股份呢嗰、那個入場嘅門檻都唔同，咁總之一句講曬就最少就買一手啦。即係如果唔係人哋拆開俾你嘅話，咁即係話如果佢本身中國海外係2000股一手，咁如果以佢嘅即係股價嚟講啦，即係好快咁計計，咁就係46,000多蚊，47,000啦。咁如果你話拆細到500股一手嘅，咁最簡單嘅數，咁就即係話俾大家聽嗰、那個每一手嘅入場。就係成本嘅門檻咪會低咗咯，咁即係話1萬蚊，咁啊可以即係買一手1萬零啦，1萬松啲蚊啦，咁可以買到一手。咁你話會唔會係即係 造就咗就係話容易咗上車咧，咁係事實嚟嘅。即係話我本來要40,000蚊先買得手，咁我得20,000咪買唔到呢只咯。咁而家咪買到咯，已經。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因為咁而會好刺激嘅股價咧？咁我亦都可以好客觀話俾大家聽，係唔會嘅。即係歷史上高咧，話俾我哋聽，其實唔會話真係好顯著刺激佢嗰個股價。但係咧，對於嗰個交投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幫助嘅。咁但係佢本身亦都已經係藍籌股，亦都。平時即係呢只內房股嗰、那個成交金額唔算特別低嘅咋，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就嗰、那個即係幫助係有嘅，咁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咯。咁不過都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都會最少有一句説話講啦，就起碼會進一步改善佢個流通量咯，即係令到即係好似頭先阿歐樂你咁講啲即係散户股民咁啊。起碼即係想買一手個成本低啲。 係咁啊，講開內房股咧，咁講多少少啦，因為睇到內房股咧近排都係熱炒嘅板塊，講緊近排就係呢兩日啦嚇。咁啊，即係譬如之前只恒大咁樣啦，嘘一聲蒸發咗10%落去咧，過兩三日之內嘅反彈咧彈翻20%上去啊。咁啊，嚟緊仲有譬如佳兆業啊，其他即係中國澳元啊嗰啲，即係類似呢一類嘅內房股份咧，睇嚟近排都幾火熱下喎。Dicky 點解會係咁咧？ 都是啊，因为他们真的累积都很庞大跌幅嘛。那你想想即是讲了两个月零之前其实即是20多蚊那跌下来的就恒大跌到10蚊都穿了。其实都真的挺恐慌。那我想大家都会有个比较即是乐观的憧憬啦，就会觉得整体对于譬如说来讲的内房股可能都会受到政策的支持，起碼都不會加大藥啦，落藥的力度啦，那些限購限派限價那些咁啦。咁但係你話真係講佢基本面，如果你話純粹講淨係個恒大咁講啦嚇，咁其實之前佢都發咗盈警嘅，都講到話即係其實嗰、那個核心盈利都係會跌嘅，咁樣會即係比預期係跌嘅，咁所以佢個股價亦都。比部分啦嚇，我又唔會話全部嘅，但係都比好大部分一啲大型嘅內房股嘅股價都係要疲弱㗎呢段時間。咁我諗亦都因為即係超跌啦，咁亦都有啲技術性反彈，我諗亦都係合理嘅嚇。 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Dicky， 頭先提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 唔該 ，Happy Friday 啦，拜拜 ，Happy Friday， 拜拜。 登記做選民， 限期要留神。 Hello， 大家好，我係 May 電康康嘅節目主持超 B 啊。我最關心嘅當然係香港嘅時裝設計發展啦，希望政府可以為默默耕耘嘅設計師提供更多推廣平台，等更多人認識到佢哋優秀嘅 Made in Hong Kong 作品。如果你同我一樣，希望見到香港有更多出色嘅設計師，就要把握作為選民手中重要嘅一票，喺今年立法會選舉選出能夠代表我哋嘅民意代表。如果你未是选民，就要快点去登记啦！因为只有在今年5月2号或之前递交新登记申请，成为合资格选民，才可以在今届的立法会选举当中投票的。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来自温哥华的 hip-hop artist 泡芙，再加上有菲律宾血统的 singer-songwriter Biba Dubi， 整首歌呢很抢耳好啱听，先由榜占第九位 Dead Bad。 Don't stay awake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of bed。 Yeah，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I don't wanna pass away. I've been thinking of our future, cause I'll never see those days. I don't know why this has happened, but I probably deserve it. I tried to do my best, but you know that I'm not perfect. I've been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you've been praying for my health. When I leave this earth, hoping you'll find someone else. Cause yeah, we still young, there's so much we haven't done. Getting married, start a family, watch your husband with his son. I wish it could be me, but I won't make it off this bed.I hope I go to heaven so I see you once again. My life was kinda short, but I got so many blessings. Happy you were mine. It sucks that it's all ending. Don't stay away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of bed. 年轻人的心态去探讨人生啊，知道他们的角度非常之啱听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Powerful featuring Biba Dubi Dead Ba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八点二十六分啊，头先预告过咧，有朱海婷再次出场告诉阿彭爷爷噶嘛，系啊，彭爷爷会听到噶啦， 肯定听到啊，彭爷爷， 系啊，早晨 ，Honey。 是啊，我在这里啊，彭爷爷，唔记得你听住我今日讲嘅嘢喎。 系听紧噶啦，佢做咗手势出嚟。 大家都好密切嘅呼吁啦，就系今个礼拜咧，真系我哋咧话社交隔离嘅一个重要嘅一个礼拜，希望咧杜绝晒啲嘅传染链啦，咁大家都开开心心啊吓。咁所以咧，我哋话啦，唔出去食饭，大家喺屋企食饭啦，继续吓。当然啦，喺一家人食饭嘅时候，你话隔离真系要距离一米去进餐咧，都比较难发生嘅。咁但系我谂而家大家咧都好醒目地咧喺屋企就算去食饭嘅，都一定会用公筷啦，同埋食嘢嘅时候就唔该大家咧，就尽量唔好咁多口水，即系唔好讲咁多嘢啦，系咪？ 食不言，寝不语系最好咁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啊！近排 系啦，但系咧，我亦都近期咧，即系同一啲嘅即系女士咧，啲妈咪 friend 倾过咧，我哋仲有多一个方法咧，希望咧就杜绝嗰个口水嘅感染。第一咧，亦都有一个好嘅机会咧，同你嘅小朋友讲嗱，我哋而家咧唔执你口水尾噶啦，唔该你食嘢咧就要食晒自己嗰份，咁同埋。我哋喺上菜方面都有个改变，就係、是、用一啲小白又係好熟悉、我哋一人前嘅方法啦、 哦、即係话一个 set 嘅 冇错啦，无论係食日本嘢又有好 多咁样，我个个都係咪呀， 冇错，或者你自己住西式中式都好啦，你都盡量呢係俾个一人嘅份量，大人小朋友都係、 好喎、呢招 係呀，嗱一来呢就係、是、真係啦，自己食好自己嘅嘢啦，唔好交换口水啦、第二呢就係话其实都俾小朋友一个预计，就係啦，你每一餐都要有个均衡嘅飲食，有菜又嚟碟字啦，有菜有肉有鱼有饭饭 有汤汤，进入咗小朋友模式啊！呢啲碟字咁都几好啊！朝头早听下呢啲，我呢啲未有细路仔听下，哎，好似翻翻去个大家庭咁啊！ 系啊，你俾心机啊！ 爷爷呢刻系打紧冷震， 唔会喎、 佢 OK 喎， 系会秒紧我嘅。 佢话想食糖糖咯， 系咪啊？ 阿姨姐姐想食糖糖， 仲要饮晒啲汤汤吓，咁你就令到啲小朋友咧。佢要更加學識個均衡嘅飲食啦，同埋要對自己咧要有衣食啦，你唔應該剩翻嘢喺度啊。同埋其實我哋煮嘢去食去分嘢食嘅當中咧，都好嘅，即係你每個人嘅份量個預計咧，係一個更加準確嘅，即係我哋話嘅準備。 係啊，咁啊唔使做大嘥鬼啦。但係彭爺爺即刻 send 咗出嚟啊，話想死死啊！佢話聽到你哋講想死死啊，咁樣咯，係啊。 唔好咁啦 ，Auntie 石石啦。 係，Auntie 都係姐姐嚟嘅。就姐姐嚟嘅咁样，咁啊真系啊吓，咁啊礼拜六日希望大家咧都唔好咁多聚众嘅活动啦。你见即系政府都限酒令啦，咁、啊你要饮都喺屋企饮啦，系啊，发生亲密行为都喺屋企发生啦。 哎呀，同埋唔好一人一啖啊吓，即系有阵时你先饮开酒啦。诶、你整啖啊，咁就唔好啊。 你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咁样？咁啊唔好啦，咁样啊，我又试下先咁样，唔好啦，咁样系咪啊？近排好啦，咁啊唔该晒 Heidi， 咁啊转个头享乐时代嘅时间咧，先再请你出嚟同我哋分享下啦。唔该 Heidi，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布，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方决定自今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及居留许可入境。措施包括暂停外国人持 APEC 商务旅行卡入境，暂停口岸签证，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持外交、公务、礼遇、 乘务员签证入境不受影响。外国人如果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以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今次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举行特别视像会议，讨论新型肺炎疫情。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各成员国承诺组成联合阵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又说会在环球注资$50,000,000,000，振兴受疫情打击的经济，回应衰退预期。会议由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主持，参与的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家领导人。外界早前批评二十国集团应对疫情缓慢。美国累计超过83,000人确诊新型肺炎，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多确诊病例的国家，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200宗。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会的时候，对中国公布的数据表示怀疑，说不知道中国确实感染的人数，并且再次重申病毒源自中国。特朗普说今日稍后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疫情，他坚持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报道说美中元首除了讨论疫情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双方还可能商讨两国达成新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5人确诊新型肺炎，其中54宗属于境外输入，包括上海的17宗和广东的12宗，另外一宗本土病例来自浙江。湖北继续零新增，但是就再多5人死亡。全国累计超过81,000人确诊，3,292人死亡，超过74,000人康复出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62，澳元0.607。加元1.405，新西兰元0.597，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19,278点，升6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2.25美元，卖出1,626.4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都系清理好噶。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沙田乡事会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啦，近住大埔公路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尤丽村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各位听众，朝早八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晨光真新闻焦点啊，咁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当然揾埋彭爷出嚟啦。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啊。 早晨啊。 系啊，嚟到我哋嘅晨光真新闻焦点。小白 激死人 啊！系咩？有啲咩新闻咁激气啊？ 冇。 咁埋我彭仔前进彭同你一齐嚟睇下咧。 好啊。 咁啊，嗱嗱，先同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咧，先睇今天嘅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要闻啦。咁啊，主要都系讲翻咧疫情嘅发展啊，喺香港方面啊。本港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未止嘅，即未停止啊！寻日就再多43人系确诊感染，累计至今已经系达到453宗噶啦。咁其中涉及系位于中南环桂坊，我想讲，对唔住啊，系中环兰桂坊，那个口罩真系好碍事啊！ 系啊， 好啦，仲有湾仔同埋尖沙咀嘅四间酒吧群组。在昨日新增个案当中就占有11宗的，是导致这个群组达24宗确诊个案，成为了本港涉及最多人的群组的，较北角佛堂的19人还要多。而这四间酒吧是属于同一个公司的，都是要停业。爆发之后更加是导致有超过120名员工是要入住检疫中心隔离。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他认为，禁酒或者难阻止群众在这个食肆聚集，最重要就是截断社区传播链，落实是更有效的限制人数的措施，建议限制社交人数和食肆开放时间，而食肆晚市亦都应该不设堂食，座位单向摆放等等这些的做法先为之他的建议，那就是许树昌。咁而講翻咧，就喺呢一個嘅疫情當中咧，亦都要聽聽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哋有啲咩講啦。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佢話咧，這個嘅涉事嘅四間酒吧咧，都係同一個公司管理啦，咁講，咁就話咧，至今已經有17人員工咧係確診啦，咁而張竹君指出咧，呢間公司喺灣仔謝斐道提供員工宿舍，咁部分員工或者係樂隊成員咧係一齊住，哦，咁所以咧就變成為都幾緊密嘅接觸者啦，嚇咁。咁而家亦都有講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今日政府咧，相信咧會有一啲新嘅決定咧會拍板嘅，因為行會咧今日會有一個嘅會議咁樣，咁詳情究竟是怎樣，稍後在其他的報章上面都會再跟大家去講返的。這個剛剛講的就是來自香港經濟日報的要聞報導。 好，唔該曬彭仔，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外佣確診嘅問題噶嚇，內文亦都講到香港尋日再多兩名外佣中招咁講，根據了解啊，至今有11名外佣確診，其中7名咧就係菲傭嚟噶， 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前日25號的時間透過社交網站呼籲在香港的菲律賓人避免前往人多的地方，以及就是保持社交的距離。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對這個的表示是歡迎的，並且直言協會連日來收到不少的僱主求助，指出難以勸喻外傭放假的時間留在家，有外傭甚至寧願我要終止合約都要出街，咁講啊嚇，令到僱主因此覺得非常之困惑，擔心外傭在街頭聚集的時間會增加感染的風險。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都表示，在昨日確診的43個個案入面，兩個人是外傭嚟噶，一名由菲律賓去到就是嚟香港的，曾經就住在外傭的宿舍，另外一人就曾經同僱主去到就是美國嗰度，令到香港外傭確診人數增加至到11人噶，其中已知道7人是菲律賓裔的，咁餘下4名外傭，衛生防護中心就冇公布佢哋嘅國籍噶。姚马山言期望菲律宾驻港领事馆作出呼吁之后，外佣就会听从。他亦都指出，本地现时仍然有不少供菲律宾人士参加的教会聚会仍然是运作紧的，希望有关的教会响应呼吁暂停活动。同时，政府应该就想办法禁止外佣在街上聚集。他更加说到，外佣问题其实是很大的破口来的，全港有成40万的外佣，有 1% 中招都已经有成4000人。这样以上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咧就喺内页要闻咧就讲到系行会今日应该会有一个特别会议嘅。咁喺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之下啦，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咧系提到嘅禁酒令咧，就连行政会议成员都批评啊。咁林郑月娥今日咧就再会召开行会嘅特别会议，咁啊商讨进一步啊抗疫措施，包括考虑全港食肆以及戏院是缩减营业时间，甚至是暂时停业，进一步限制人群聚集等等。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昨日晏昼出席商界讨论预算案活动的时候，更加预早放风啊，就说呢当局正考虑推出更多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并且预告呢同步推行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飲食界別的議員張宇仁他表明，就若果政府要求食肆停業必須作出賠償，這樣說的。而另一位的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前日就曾經指出，限制人群聚集直接以及是有效可以切斷這個病毒傳播鏈，市民咧會接受嘅，而聚集人數咧可限於係三或四人嘅。咁而另一位行政會議成員啊，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偉，都建議咧立法規管社交聚會人數限制喺二至到六個人，四個人咧就最合適，並且認為必須咧就喺週末前啊，聽日週末嘅咯，週末前宣布。咁啊，唔知係咪就係簡政今日啦嚇。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一个嘅发展嘅情况系点啦。不过咧喺市面上边咧，亦都已经咧包括有麦当劳啊，同埋大家乐咧宣布系停止晚市堂食啦。咁而苹果日报亦都收到消息，就话戏院商会今日系会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开会，商讨政府要求院商停业14日嘅事宜。咁全港戏院或者最快明日開始咧就停業14日啦，戲院方面嚇或者會最快嚇，咁而戲院商會咧將會要求政府咧提供租金等等嘅補償嘅。哇！呢、這個辣到去阿 O 嘅二台院線喎， 係 啊！ 如果可以揾到啲院商講下佢哋嘅措施，或者喺呢個逆市下嗰啲特別嘅安排啊，又話等我哋啲戲迷即係了解到，如果唔係入戲院嘅話，點樣都可以支持到香港嘅電影業啊，咁啊好啦，嗬。 好，咁啊唔揾院商都揾個發行商同大家咧跟進一下啦。 期待啊！我一定会 好，一于咁话。 正话讲嗰啲咧，就嚟自《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嘅。 知道。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讲到咧，就系 G20 放水五万亿美元抗疫嘅议题啊吓。咁啊，新冠肺炎喺全球扩散，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喺香港时间寻日夜晚举行历嚟首次嘅视像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发表讲话，呼吁各国咧就系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压制疫情噶。中国愿意咧就系分享防控嘅一啲嘅经验，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防疫嘅物资等等嘅产品。佢话到话，各国应该咧就实施有力有效嘅财政同埋货币政策，减免关税，消除壁垒，畅通贸易，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咁讲噶。中国将会咧就系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以及对外嘅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噶。G20 发表联合声明啊，将会喺公共卫生同埋财政措施方面咧采取协同行动噶，正在向咧就系全球经济注入五万亿美元资金，以抵消疫情嘅影响，不惜一切咧就希望可以克服呢一个嘅疫情噶。咁啊，疫情睇到咧都蔓延多个国家，咁啊，环球经济活动面临停顿危机。习近平就表示，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要实施有力有效嘅财政同埋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管理噶，共同维护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嘅稳定。佢呼吁啊，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嘅措施，减免关税，消除壁垒。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共同进退噶。中国已经咧就逐步恢复翻。就是产业的了。习近平说到，中国将会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包括就药品、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等的产品。各国的卫生部长将会在4月制定一套应对疫情的紧急行动方案，全面协调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开发、生产、销售等等的事项的。以上来自就是今日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港铁方面嘅新消息啊吓，咁啊唔知会唔会都引起咧市民大众咧多啲去考虑究竟呢个港铁咧咁算系为市民啦，定系迟两年咧就会加重市民嘅负担吓。嗱，东方日报嘅头条咧咁讲噶，就话港铁按照机制咧今年可加价2.55%。但由于触及所谓的封顶机制，港铁就出口述被形容为点呢，就说指今年需要是冻结那个价格，那就去到明年中就似乎就将那个加价的痛楚就延迟去到随后的两年，咁加上明年初未知道会否延续车费扣减优惠，咁市民明年或者会需要面对两次加价。港铁方面，咁有学者就指啦，本港经济咧受疫情严重打击，港铁咧仍然咧即系嚟个出口述咧就冇话减价，明年势必咧会追加，咁啊到时揾市民办。有曾经咧出任港铁非执董嘅议员，亦都促请港铁咧今年年底前减价2-3%，以舒缓市民嘅经济压力嘅。咁啊，究竟系咪可以咁做咧？就即系唔知道呢、这个港铁会点样考虑啦吓。咁啊，呢一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系唔该晒彭姐，市民梗系希望多啲纾困措施啦，系咪？ 系啦。 好，跟住就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郑丽琼被警方指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及第10条，据煽动意图罪。咁啊，昨日凌晨被警员咧上门拘捕噶。警方表示啊，有人咧就係星期二24号嘅時間喺社交媒體轉發一個咧不當地公開一名警員及其家人資料嘅貼子，咁啊，亦都有人咧就係發布鼓吹暴力及煽動仇恨嘅言論。民主黨強烈譴責警方濫告，企圖咧就係以言入罪，針對監警警隊嘅議員啦。咁啊，有法律學者就表示，煽動條例不單止係古老，亦都咧就係備受爭議。形容呢一個嘅例子反映香港啊，並非咧就係冇條例保障國家安全，甚至現行法例已經係太苛刻噶。嗱，煽動罪係嚟自英國嘅普通法，1938年由英國殖民政府引入香港噶。港大法律學院教授 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回复咧，就系报章查询嘅时间就表示，煽动条例唔单止古老，喺法律界亦都一直咧就系备受争议噶。佢形容条例嘅范围甚阔啊，同言论自由一定咧就有冲突。自人权法喺香港通过之后，法律界一直咧就系批评呢一条嘅条例。今日佢话到呢一个嘅例子，反映香港并非冇条例保障国家安全，甚至现行嘅法例已经太苛刻。他更加指出，鄭麗瓊本身就是知名人物，沒有潛逃的風險，警方理應向他發出傳票，但是就卻高調引用煽動罪拘捕，質疑是藉著高壓政策去展示權威。以上來自明報的報導。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8:51，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Sunny， 咁啊要睇翻市况啦。隔晚美股咧升得几好下，今日咧港股有冇机会咧被美股大歇一下咧，升去啲高啲嘅水平啊？ 咁我哋上个星期五就讲咗就话，都大机会呢个星期，港股、美股、A 股都会反弹啦。咁啊，都好彩系估中咗。咁啊，其实但系佢喺几日之间咧就升咗成即系两三千点，咁啊好多股份其实急升咗。咁系咪代表咗个反弹已经系完结咗，定系个反弹系会继续落去几耐呢？大前提点解我会讲系反弹？唔通大家觉得疫情已经完结咗？唔通大家觉得就系话，即系美国嘅$20,000,000,000嘅一个财政，即系呢啲嘅政策嚟支持，就会令到即系我哋上面好多嘅蟹货可以突然间可以消除咗？所以我就形容系一个反弹嘅。咁既然反弹就话，咁对讲部署啦。咁大家喺即系喺相对比较低位，例如星期一或者上个星期时啊，有冇买货呢？如果嗰时买咗，咁系咪选择几时去获利，定系点样系赚咗钱，点样继续持有？如果你系未早前未有买有呢啲嘅即系仓位，而系今日咧呢几日见到升咗好多，谂住去追嘅话，咁系点样去追呢？反而呢啲就要去到大家考虑下，而家大家系有冇反弹嘅仓位，定系冇而去做一个决定啦。所以我觉得已经嚟到今日连升咗，又嚟到周末嘅时候，咁啊，宁愿系先系等一等，究竟系咪确认咗真系一个升势定一个反弹，而去做一个部署。 系咁啊，有得升咧，可能旁边啲雀仔咧都开心起上嚟。咁又真系嗱，星期一如果你肯买货攞咗啲腾讯嘅话咧，你两三日之间咧，佢都成升咗$20+嘅。咁所以个升幅都惹少下吓。咁啊，星期五啦，系时候咧部署下下个礼拜嘅投资策略。咁啊，新年你有啲咩嘅股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短期嘅话呢，咁其实就话好多个蓝筹呢，有啲就跟个大市升啦，有啲就冇跟啦，反而就话唔系蓝筹相关嘅话，可以如果你真系仲觉得个反弹浪继续嘅话，短期部署呢，有啲系即系中型嘅，有啲板块例如物管股，即系物管股呢个板块啦，或者系即系医疗板块呢，啲其实仍然都可以留意嘅。但我自己个人就呢、這个就系短期嘅部署啦，但如果中长期部署嘅话，即係某啲嘅石油嘅 ETF 啊，呢啲可以係好細注、好細注咁分段去部署咧。其實睇佢例如三個月至半年咧，我覺得直覺率係唔錯嘅。例如啲 ETF 而家都係相對係呢個星期嘅低位，咁你例如當你有$100,000，分十日或者分廿日，每次$5,000、$10,000咁樣買，咁可能如果個石油去翻例如對翻你$30、$35嘅美元嘅話，咁你呢個部署都起碼有機會賺 20%、30%， 而係比較穩陣啊嘛。咁你 ETF 唔會執笠噶嘛。 係，咁啊，散股民可以留意翻啦，睇下啲油價咧升升跌跌啊，會係幾時嘅事。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倫 Sunn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Su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唔該曬你，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啊，八点五十五分啊，咁啊同心抗疫 #hashtag。咁啊，当然咧要请嚟咧有华梅姐出现啦。不过咧，华梅姐出现之前咧，同大家可以讲下天气先。咁啊咧，大致多云噶，早上咧沿岸咧系有雾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稍后咧有几阵嘅骤雨啊，同埋狂风雷暴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咧初时咧有狂风雷暴啊，晚上咧雨势减弱。咁啊，周末期间咧天气就稍凉一啲啦，风势都会颇大啊，所以头先大家听财金达人啊喺度讲紧股份嘅时候咧，隔篱嘅雀仔咧都系咁咁样叫，可能咧就话俾你听啊，暴风雨咧即将来临啦，咁啊骤雨都就嚟落啦，咁啊叫咧大家好好咁去警醒一下，喂行快两步啦，仲慢条斯理咁样翻工咁样系咪啊？咁都关事。气温24度，相对湿度咧88%啦。呢、這个时候咧，真正请埋华梅姐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咧。早晨，华梅姐。 啊，吓死我啊！你哋 早晨、 啊，明明嗰个电话线喺度噶嘛，真系啊！急死人啊！ 系啊，我都好急啊！ 系今日都有好多时间同华梅姐倾下偈嘅， 系咪噶？好啦 ，Good morning 啊，我同阿小白 ，Good morning 华梅姐 啊，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日嚟到星期五咧，咁咧正话啊，哈，我都听到咧，你哋咧讲好多啦，啲疫情下嘅新闻状况吓，都有讲到戏院系咪啊？头先 系啊，戏院啊，冇得睇戏啦，可能。 哎呀，咁又未必、啊。啊、因为我都好留意啦，阿 O 啦，好多啲资讯啊，我都知道呢，你就啊同电影啊好密切嘅，好接近噶 O 吓，咁、所以呢哈，我又知道啦，原来咧话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好多咧啲网络平台啦，可能同啲电影院商啊，或者系同啲电影制作公司啦，佢哋咧倾好咗啦，咁亦都咧好照顾到啦，而家唔系净系喺香港啦，全世界嘅朋友都系咧要留喺屋企啊，尽量少出街啊，好多娱乐嘅场所啦都关闭啊，咁咧就谂到呢一方面咧，就让好多喺屋企或者室内嘅朋友咧，都可以继续有娱乐咧，可以 keep 住抗疫，所以咧就有好多免费嘅网上平台啦，可以睇戏啊，系咪啊？ 系啊，真系有、唔止电影添，直情咧有啲舞台剧嘅剧团咧都愿意咧将自己咧过往嘅一啲作品咧摆上去俾大家睇啊！ 但我咧就想简单啲，集中就系讲电影吓、我知道咧就电影方面咧啊，都真系嘅，有好多啲信息咧都话俾我哋听咧啊，可以免费。其中咧仲有一啲啦，佢咧更加结合我哋啦，可能而家网上啦，大家喺屋企啦，用个电视机啊，或者用啲不同嘅 device 嚟睇电视咧，都有去啊。系俾钱一啲收费嘅平台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佢话平 收费平台， 即系免费一两个月咁样，有啲又系咪？ 喂，有啲都系免费啊， 系咪啊？ 成世俾你好冇？ 系啊， 啊呢个人咁嘅， 系啊，谂住削数下嘛。 而家就想大家帮助你啊，叫咩？Facility， 你哋啲人咧喺屋企嗰度唔好出街嘛，咁啊可以，你就算去嗰啲咧，收费嘅串流平台咧，原来都结合咗好多网上嘅娱乐咧，系有好多戏咧系免费俾你睇啊， 咁 所以如果你本身咧屋企都有装嗰啲嘅串流平台收费嗰啲也好，你快啲发掘一下，原来有好多啲咧，尤其是系列式嘅。譬如是007系列啦、复仇者系列啦，嗰啲啦都可以免费睇啊，开心呢、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网络平台多嘢睇，电影免费确系抵，抗疫在跟我都谢。 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喺一分钟前清理好啊。咁而家少少车龙咧排到骏景园噶，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沙田港铁站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骏景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登打士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六有咩做好呢？ 我鍾意影靓相，不如行下山啦。 行山好多人喎，不如打机啦。 我打机好蠢嘅，星期六我会屋企煮下饭扫下地咁就算㗎啦。 唉。喂，不如咁啦，星期六又冇街去留喺屋企，不如就听晒逢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师培阿乐莫莉嘅《寻上司认真做》啦。 两个钟唔够口，咪留喺屋企听埋重温咯。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各位听众你哋好，事关嚟到早上嘅九点零七分，咁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小白，我好想飞啊。 我都想飞啦，香港人个个都想飞嘅而家。 咁点算啊，唯有透过唔同嘅环节带大家耳朵去旅行啊，系咪？ 係啊係啊，我哋之前呢就我的精锐朋友啦，咁有一年八集嘅。咁今日开始呢，消失的地图再次返到嚟啦。咁而家呢一段时间大家抗疫就飞唔到啦，系咪先。所以呢一段时候啱啱开始嘅消失的地图呢，开始返嘅消失的地图。 讲返本地游系咪， 仲未本地游住。 仲未本地游住。 对啦。咁反而就会搵返啲专家，就同我哋旅游达人同我哋讲返呢，就係话如果呢一个抗疫完咗啦，飞得嘅时候俾大家待定待嘅一啲旅行资讯。 好啊。其实如果依家俾个问题你话，喂，如果叫做疫情过去你要除口罩啦，你最想飞第一时间谂起边度啊？ 你问我啊？ 系啊， 我最想飞日本啦。 系最想日本系嘛？我最想飞， 我有几个地方都想飞啊，我想不到啊，我又想飞马来西亚，又想飞日本，又想飞台湾啊。 我就好少少，因为其实点解我日本呢，其实日本有几个城市我都想飞的。 咁、哦、你拣咗， 咁我 就 净系 拣 一 个 国家就搭咗我几个唔同嘅城市啦。 啊，好啦，咁大家听一下都开心一下啦。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消失的地图啊，休息咗咧，就系两个几月嘅时候咧，咁啊，又再次翻到嚟啦。咁啊，而家咧喺电话侧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韩国观光公社嘅韩游团长 Joyce 咧，咁啊喺电话入边咧，同我哋啊一齐倾下偈。早晨啊 ，Joyce。 喂，早晨啊，大家好啊。 系啊，好耐冇见啦吓。咁啊，而家虽然咧受住疫情影响啦，咁但系啊，大家就冇得去旅行住嘅。不过咧、嗯，我啊觉得咧，不如我哋搵多啲唔同嘅资料，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疫情完咗之后咧，可以放心去旅行啦。咁我哋就可以搜集定多啲资料，话定咧俾听众听、嗯，之后咧可以去边一度玩都好，系咪啊 ，Joyce？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其实都系做功课嘅好时间嚟嘅。 嗯，系啦、啊，咁啊做定功课咧，咁啊唔使话等到疫情开始咁，或者大家啲假咧可以攞翻嚟放假嘅时候咧，就唔知道去边度好啦。嗱、啊，今日咧揾阿 Joyce 啦，咁当然就希望你可以介绍下韩国啦，系咪？咁啊韩国咧、嗯、啊，相信今次嘅叫做疫情之后咧，多咗地方名系大家熟悉嘅、啊、，Joyce。 系啊，我谂咧，而家我谂全香港嘅人咧，对于韩国嘅地理知识应该已经系升咗几个 level 噶啦。 系啊， 大家都好明白，大家即系嗰个韩国嘅城市嘅地区嘅名字啊。 系啦，咁啊嗱，如果你话疫情过后想揾一啲嘅地方可以俾大家透透气咧，唔知道韩国方面会唔会有啲郊外嘅地方？香港人咧就好中意而家礼拜六日嘅时候就行下山啦，系咪吸收下大自然嘅空气嘛、嗯？如果我系要去外国嘅，去韩国嘅，会唔会都有类似嘅呢一啲嘅路径俾我哋去到选择吸下大自然嘅呼吸嘅空气咁样咧？ 其实韩国咧比起香港更加多添啊，因为咧韩国都山多嘅，咁啊喺唔同嘅地区咧都有好多已经系即系去登山啊或者系去郊游嘅地方咧都系非常之，同埋地方都好空旷咯。咁、 嗯、 我其实咧就最想，即系我好希望咧，如果假设个疫情可以过去咧，我谂可能到秋天咧，如果系理想嘅话咧，大家就真系秋天都系一个喺韩国秋游登山嘅好时机啊。 系，咁啊有冇啲咩特别嘅路线啊？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咧？ 嗱，如果假設咧係好中意大自然嘅，即係親親大自然嘅，中意行山啊、睇海嘅話咧，其實咧就最好就係去濟州島啦，因為其實濟州島嘅嗰啖嘅新鮮嘅空氣同埋佢嗰個嘅地點啊，各樣嘢咧，其實基本上咧都能夠可以滿足到大家而家好想即係放開速度行出去，真係想自自由由咁樣去玩一番嘅一個地方咯。 嗯嗯， 系啦，咁而另外即系好多地方咧，都系好值得去。例如我哋而家都好熟悉嘅大邱啦， 系 咁大邱附近其实都有一个叫八公山嘅， 八公 好出名嘅，系啦。 有八公山，有冇八婆山咁样？ 未揾到， 我未揾到，我以为都系有啲。 系啦，咁佢八公山咧，其实一年四季咧都系佢哋个登山嘅好地方啦。咁尤其是秋天，因为咧我系秋天去过两次大邱嘅时候咧，秋天佢哋个成个山全部都系红叶嘅颜色，变晒系黄橙橙红红嘅颜色嘅。即、 哦、 系你系可以一度去行山啦，或者甚至乎系搭呢个嘅登山缆车咧，而可以望到唔同嘅红叶嘅景色咯。 嗯，我想问清楚多一点先，因为韩国咧佢哋如果系行山嘅路径啦，会系一啲譬如喺郊游人士到一到影相嗰一类多。定還是真係有啲比較長途嘅，真係可以俾人可能有一日嘅時間享受一下呢一個山景樂嘅，會唔會都有兩方面嘅唔同都有咁樣嘅咧？又 兩種都有嘅，有一種就比較係遊客級別啲嘅，即係可能 B B 仔都行到嗰啲嘅地方咧、都有嘅，係、啦。咁但另外有一啲咧就比較專業啲，真係可能話你可能來回去行嗰條嘅路線咧，起碼都要可能五個小時、六個小時嘅、 嗯， 甚至乎好似話一啲，因為大部分咧去行山嘅地方咧，基本上都係佢哋屬於國立公園或者係道立公園嘅地區嚟嘅。 嗯，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聽到話啊，我哋好想去行呢個嘅濟州島嘅漢拿山。咁漢拿山其實佢嗰個嘅路線咧都有分到級別㗎，即係有一啲路線都好似我哋去行日本嘅，去想上富士山或者其他地方嘅時候， 你一定要喺中午十二點前一定要去到某一個 checkpoint、 嗯。 如果唔得嘅話咧，你就可能要沿途折返啊。咁如果你到咧，先至可以因應可能天氣或者當時 开山嘅情况咧，系咪可以行埋余下嘅路段都有呢啲嘅措施嘅、 嗯？哦，都几多咁、啊、样。 系啊，系啊。 嗯，嗱咁啊， 咁如果你话就算系好近首尔咧，都有噶。首尔系北汉山国立公园啦，咁佢嗰度都有成廿一条路线啦，系可以去行。咁某一啲路线咧，亦都系特别风景靓啦，同埋系无论系外国定本地人咧，都可能。去之前都要去上他們的網站做一個事先的登記，因為可能某一些路線比較近他們的軍營、 嗯、 可能他們就因為保安理由就要跟你做一些登記先、 哦、那當然啦，不然到時變成外的迫降的啦、嗯 系啊，系啊，我识 逼到 系，冇错， 而家 好热。 系啊，嗱咁啊，嗱，佢哋有好多嘅地方要注意啦，可能有啲要事先登记嘅。咁如果佢哋嘅佢哋嘅行山路径会唔会比较上多补给，定还是冇嘅，都系要孭住喺身会稳阵啲咧？ 其实可以事先去检查一下那个行山路线的起点的。那某一些是在一些的国立公园或者是一些都多旅游人士去的地方，通常在出发之前在公园入口或者是卖票的地方附近都会有食堂或者补给的地方。那甚至乎有时我是永远都很喜欢秋天去行山的原因是因为有时秋天在那些的国立公园的附近的地方，他们的食堂或者小食档都会有一些很特色的秋天当做的小食都会在那里售卖的、 哦嗯、 例如可能说秋天他们最当做的就是柿，他们很多那些柿干、 啊、 或者是、dry fruit 那些水果、 啊、 或者是炸人心， 果干是吗？ 是啊是啊、哦、或者是炸人心咯， 炸人心啊， 是啊，我成日觉得这件事是极度补气补血地可以去行山， 是啊，他 们是啊，他们将人参即是山即是我们叫水参啦、 啊、 就好像当山果那样呢，他们会做这个天妇罗式即是炸了它呢、 哦、 就去卖的。 啊那么 是啦、 啊、拎埋上山这样吃的那个炸人参就。 是啊，或者可能一道行一道吃。咁而有一啲比较年纪大啲嘅韩国人呢，佢哋好鍾意，即係佢哋係行山係好犀利嘅。咁佢哋呢係好鍾意咩一 pad 嗰啲可能係豬手啦，跟、住有个饭卷啦，有咩啲可能係金啊或者啲水果啊青瓜咁样啦。跟、住有一啲嘅老人家仲鍾意咩一啲酒上去嘅。 哇， 除咗水都係酒。跟住呢佢哋行，我哋行到去中间即係有一啲平的地方，或者他们中间去补给想吃一些东西之后再行向上行的时候呢，你就会见到有一班即是老人家或者是一些中年的人士呢，就会摊坐那个地席坐在那里，大家就在那里把酒言欢，好正的。 哇，都几有不同的风味和、啊、香港行山那种感觉。 嗯， 即是我们起码不会拎着那些猪手啊上埋山，生果都会的，但是个感觉跟他们有少少分别，可能即是始终呢大家地方不同啊。 嗯， 系啊，嗱咁啊，就济州嗰度咧都有一个嘅行山嘅路线啦，可以介绍俾我哋啦，系咪啊？ 系 系啦， 系啊，济州岛咧，其实咧当人人都以为啊，即系汉拿山好难行、哦，我唔能够登顶、哦，其实咧呢个系一个谬误嚟嘅，因为咧喺汉拿山咧有一条嘅路线咧，其实系可以系行一个钟头就行到嘅。我哋成日都话 B B 仔都行到嘅一条路线、 嗯， 你一样都可以去到佢哋上面嗰个大概海拔1100多嘅一个位置咯。其实向上上升200米到嘅啫。 嗯， 咁但系沿途咧就容易行啦，风景都靓啦，同埋咧去到顶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望到整片济州岛唔同嘅小火山同埋海嘅景色咯。 嗯， 咁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路线咧，可能咧大概如果来回行5至6小时啦，咁就好似啱啱所讲就话啊，你冬天啊，无论咩天气去咧，基本上都冇乜问题，除咗系我啲人落大雨啊、大风嘅时间之外，咁都系系有一啲有挑战性嘅路段嚟嘅，即系要系有一啲比较系基本行山嘅装备，就唔可以话好似行家乐径咁样嘅款系行上去，因为佢系真系亲亲大自然嗰只，中间唔会有小食档或者唔会有凉亭、冬菇亭补给咁样嘅咯。 嗯嗯嗯，咁、哦、大家都要呢啲留意啦吓。咁、会唔会佢哋行山嘅时候咧，水其实会唔会比较上系难揾，定还是佢哋都好容易就可以揾到水供应翻俾啲行山人士嘅咧？ 要睇翻個別嘅地方，咁因為咧每一次其實就算韓國人咧，佢哋去行山咧或者係去登山唔同嘅嗰啲嘅路徑咧、 嗯， 基本上佢哋去之前咧都會去首先視察咗佢哋行嘅路段同埋所需要嘅時間咧，中間會唔會有補給點嘅？咁、 哦、 如果係冇嘅話咧，大多數喺入口嘅時候咧，基本上都可以揾到可能最簡單嘅水或者係小食嘅。咁、 嗯、 而我自己嘅 習慣咧，就係我同我啲韓國朋友咧，都會係事先去睇翻我大概會預行幾耐，同埋會係點都會帶一啲嘅食物同埋一啲嘅飲品咧喺個身度嘅。 嗯，明白明白。嗱，咁我知道咧，既然韓國人都咁中意行山啦，咁佢哋嗰啲水咧，成日都喺度諗就話，哇，韓國啲咁叫做靚嘅山脈咧，如果啲水啊～可唔可以就咁飲嘅咧？咁啊，我哋成日睇廣告就話好多啦，係咪先？咁但係事實上，其實佢哋啲水係咪又乾淨，定還是都係唔建議大家咁樣飲咧？ 其實如果係俾我，我就唔建議嘅。雖然我都見過有一啲嘅即係叔叔伯伯咧，都係會照飲。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喺去行山嘅時候，其實我哋咧都會帶一個咧嗰啲水樽係有好似類似殺菌嘅紫外光嘅嗰啲嘅水樽咧、 嗯。 其實我哋都會帶定一個嘅。咁、 嗯、 in case 就係如果假設我哋去到真係要去補給水嘅時候，而我哋真係飲曬，我哋帶去所謂乾淨啲嘅水咧，咁、我哋就會用嗰個嘅樽咧去做一啲最基本嘅殺菌消毒， 咁樣 去係啦。咁呢個就真係要係事前要去做下準備，因為其實我成日都會同啲讀者講咧，無論你中意去韓國去行山定係踩單車都好咧，千祈唔好用一個喺香港去行呢個嘅物理耗徑，同埋去踩呢個嘅即係科學園或者係踩沙田到大埔嘅嗰種嘅心態去。人哋嘅地方去做呢啲運動，因為始終人生路不熟，同埋佢哋嘅能夠承受嘅程度同我哋去理解咧，其實係佢哋係會即係體力上面又叻啲啊嘛。咁佢哋咧可能覺得啊好簡單嘅啫，行一個鐘。其實對於我哋可能香港人或者我哋成日都即係唔係太多運動嘅人嚟講，可能對我哋嚟講係要行兩三個鐘嘅程度嚟嘅咯。 咁呢啲要留意啦。咁大家可以參考多啲咧，就係書上面或者喺網絡上面啦，即係旅遊局俾嗰啲嘅提供嘅意見啦。咁去選擇自己嘅行山路。不過今日 Joyce 介紹咗好多咧，就係喺韓國行山注意嘅事項啦，韓國行山嘅啲風情咧。咁我哋都袋實落袋啦。咁準備定咧，呢個疫情一過嘅時候，可以出發啊，去唔同嘅地方行山啦，係咪？ 係，冇錯。 好啦，今日就咁，唔該曬 Joyce。OK， 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夜明けはまだ来ない明かりだけ waiting 張り裂けそうな cry 胸が痛む動けないよ君も can't you see 分かってるけど笑えない孤独止まる cry 求めてる tonight 限界 Come on Don't wanna lie Stay by my side 感じて Reviver I need your breath自己主張把卡はやめた Give and take you know this world 君のため何かできること考え Endless yeah 素敵なサプライズやプレゼント贈ろうまた今夜も Time goes by ただ君を探して二人のストーリー続きはもう僕じゃないここへそう 完阿 Joyce 介紹之後，韓國方面嘅抗疫之後，可以一啲嘅行山嘅路徑啦。聽翻呢一首嘅歌，雖然日語作品，但係韓國嘅男團啦，咁啊，佢哋叫做 CIS Revival， 打起精神，用歌曲踢走壓力。再利用音乐保持心境开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轻轻松松，快乐减压音乐特辑。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收音机啊，梗系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不过咧，譬如我哋电视部嘅制作咧，都好多都最近啊，好好嘅评语啊。其中一个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即系譬如啲中意日系或者中意电影或者动漫嘅朋友咧。宮崎駿十年啦，雖然就做咗啦幾個星期啦，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即係港台嘅 apps 嗰度咧，就重温翻嘅喎。 係啊，可以睇翻啊嚇！我之前最中意咧就係呢個《周遊列車》 啊，《周遊列車》， 因為《周遊列車》咧可以帶你啊周圍去嚟去其他唔同嘅，譬如歐洲嘅國家咁樣啦，你叫足不出户啊都可以過下嗰啲旅行人。 係啊，係 啊， 即係啊，有陣時你見到人哋有得去啊，見到人哋去咗第二啲地方啊，遊歷啊，遊覽啊，咁你都覺得啊～唉，希望有一日可以除低口罩，咁就正啦。 冇错啦，咁啊嚟到今日咧就星期五啦，3月27号嘅晚上咧，到底港台电视31有啲乜嘢睇咧吓？ 晨光追踪31， 星期五究竟今天晚上嘅港台电视31有啲乜嘢电视节目啊，值得大家去关注，甚至乎会吸引到你去睇咧？当然咧，呢个时候咧。彭仔程振鹏啦，就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罗启新 Cousin 啦，早啊！ 喂，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啦，喂，你要抢客噶咯，抢我哋嘅听众变成观众喎，今晚 系啊，今晚啊紧要啦吓，头条新闻啊，8点钟啊， 点紧要啊？因为冇你， 冇我就会有 边个？黄 喜 系啊，有阿喜喺度。 好哎呀，好多人睇啊，真系有啲人咧系为睇而仔，有啲人为咗咧， 为咗跟住就我可唔可以做嘢咧？跟住就 有啲要做咧啊，边个嘢有事咧咁样？ 系啦，要赞要弹 咧，睇啊， 究竟系赞系弹咧？啊， 咁啊。咁啊要睇睇啦，跟住去到日常八 点。哇，咁啊模糊晒，冚过晒阿森爷同埋阿小豪子噶咯。 哦，唔紧要嘅， 唔紧要。 有啲係即係有你知啦， 係揾佢揾阿黃喜嚟頂曬啲嘢， 有啲限定推出㗎嘛，係咪？ 呢啲招幾好啊，真 係。啊，但係有啲就好似漢堡包同薯條咁樣係永恆㗎嘛。 哦， 係咯。咁啊，去到呢個日常8:30咧，咁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啦。喂，咁其實咧，成日都話咧，網上教學啦，對於好多基層嘅學生咧， 係、哦、啊， 即 係 佢哋嘅 連 WiFi 都冇， 件啊咁嘅條件受限制，咁樣佢哋喺學習過程面對咩問題咧？咁會講下啦。咁另外咧，啊呢、這個講唔講好咧？ 係咩啊？你細細聲話我聽先。 同你好似有啲競爭嘅。 同我有竞争啊！隔篱台啊， 系啊，唔系咁啊，未至于嘅。咁你我都唔紧要，照讲啦。因为我成日都听到咧，radio 咧都系讲紧其他电视台啲节目嘅。 哦，我哋又讲紧港台电视31咯。 系啊，喂，咁今晚咧，咁啊，影人戏事咧就会啊揾咗阿麦润秀啊，资深传媒人啦，吓就佢又一直关热心咧青少年嘅辅导工作啦， 麦 Sir 啊嘛。 系啊，咁 你以为我同麦 Sir 有芥蒂唔讲得咩？哇！我哋揽头揽颈啊，见到 大气电波为应届文凭生送上心灵鸡汤啊！ 系啊， 我惊 佢冇停止过啊！ 系我惊你你哋冇做到，人哋做咗咁讲出嚟。 哎呀，如果我哋做又话与民争利啦，你唔记得啦咩？ 咁我哋做难听啲一啲嘢好，开始难听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9:30啦，零距离科学。哎呀，呢个咧就系叫大麻。 哇！大麻毒品喎、 哦，你阿爷有两个老婆，大哥叫咩名字？佢大麻啦啊！ 真系会咁叫嘅咩？ 啊系啊，有大麻西麻噶嘛？你冇听过啊？ 我就系知道阿成通常拎大麻啫。 哎呀，阴公啊！咁 以前嗰啲 阴公啲 嗰啲咁嘅叫法啊？喂，不过而家讲嘅呢一只系真系毒品嗰种大麻啊嘛？ 系啊，咁但系咧喺英国咧就系2018年11月。 一号起咧，咁啊医药大麻咧就喺英国合法化啦。 哇！加拿大直头变咗做咩啊？消闲式啊？ 系啊， 即系所以好多人都眉头皱晒啊。 嗯，咁但系其实咧仍然有好多争议嘅、哦。咁究竟佢咧对人体有啲咩影响嘅咧？咁而且咧个急症室医生咧，佢就喺度咧希望揾出啦，究竟对佢病人咧系有利定系有害嘅咧？咁样 呢个系边度嘅急症室医生？ 英国啊， 系 啊， 英国嘅研究 冇错。 嗯， 咁啊，成日可以睇下啦吓。但系记住啊，香港啊 系犯法 噶。 是啊，唔好以为即係外国呢咩消闲式啊，喂啊连嗰啲一领一舐嘅嗰啲咁嘅曲奇饼呢俾首歌食嗰啲都话加咗有大麻嘅新味道咁嗰啲呢，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喺外国买得到嘅带返嚟香港 啊真係唔清楚呢就唔好掂啦啲嘢啊。 嗯，咁啊，留意一下啦。 好，咁啊，都系今晚港台电视31嘅节目内容嚟嘅。 对对对。 咁啊，睇下咧，大家可唔可以咧，今晚嘅时间咧睇得津津有味一啲啦 吓。津津都有味，好似 系点啊？点下先。好，喂，咁啊 ，Cousin，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过啦。 好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球累计增加至超过52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3,000人死亡。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目前是累计确诊个案最多的国家，突破83,000宗，多过中国政府公布的累计确诊宗数。意大利亦都累计超过80,000人确诊，西班牙和德国就分别有56,000多人和43,000多人。英国公布新一轮经济措施，在疫情下面对经济困难的自雇人士将会获政府补助，措施暂定维持3个月。法国单日新增超过360宗死亡病例，累计近1,7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卫生官员承认这个数字只是包括在医院病逝的人，没有计在屋企或者退休人士宿舍离世的人。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急增至超过328,000人的纪录新高，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总统特朗普去信各州州长，提出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建议，将各县市划分为低、中、高风险等级。他说新指引容许各地方政府在维持、增加或者放宽和社交距离有关的措施，以及推行其他抗疫措施的时候作出正确决定。又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权在有需要的时候设下必要的限制措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5人确诊新型肺炎，其中54宗属于境外输入，包括上海的17宗和广东的12宗。另外一宗本土病例来自浙江，湖北继续零新增，但就再多5人死亡。全国累计超过81,000人确诊，3,292人死亡，超过74,000人康复出院。警方在小西湾发现一批易燃物品和怀疑子弹，3人被捕，通宵扣查。警方说昨日下午大约5:30接获线报，在龙跃径山坡上发现3名涉案男子，并在附近一间废置房屋入面检获大约800枚的弹壳、200枚弹头，怀疑火药，相信是用来制造子弹。警方又说在现场发现浓酸、硝酸胺、硝酸钾等的化学品，相信可以制造爆炸品。暂时未知道涉案人士的目的和企图，警方又说未知道弹药来源，追寻来源是其中一个方向，亦都会调查是否跟过去一段日子的火药发现案有关。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2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3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2升5.4，中国平安77.35升1.35，阿里巴巴184.9，阿里巴巴系184.8系升3.9，友邦保险69元升1.4，建设银行6.35升9仙，美团点评91.1升9.5，港交所236.4升4.2，小米集团10.46升2.2，银河娱乐43.15跌1.15，盈富基金24.1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3，日元108.7，瑞士法郎0.962，澳元0.608，加元1.405，新西蘭元0.598，人民幣7.071，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104。日經平均指數報19,009點，係升347點。港金現價報14,990元，升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0.02美元，賣出1,627.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太子道西出返去旺角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白雀街。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运动创伤科主任容树恒教授。 健身室本身都不是只是单止是讲在做运动那一刻的，其实在譬如在更衣室啊，或者你在个人流聚集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风险。假设譬如你在一个健身室里面，你都觉得啊没什么人的啦，那你就想进行健身运动呢，其实都有些东西要注意的。我相信现在都讲我们跟其他人可能要保持2米的距离啦，那其实都是在健身室里面应该遵守这个相关的规条啦。那所以呢，我们用那些器材的时候呢，其实最好就我相信健身室都会消毒啦，那大家 你都自己咧嘗試，譬如話用啲酒精抹一抹佢，或者你用一個毛巾自己隔咗佢咧，先至去使用嗰個器材。而使用器材嘅前同後咧，其實亦都應該徹底咁清潔雙手啊，避免摸自己嘅眼啊同埋鼻啊嗰啲咁嘅地方咯，係啊。咁但係健身室裏面都有一啲其他嘅運動，譬如舉個例子，一啲帶氧運動，跑步機跑步咁樣。咁呢樣嘢咧就似乎就要斟酌一下啦，因為咧第一跑步嘅時候，當然我哋其實就唔鼓勵大家跑步嘅時候咧戴口罩嘅。咁但係唔戴口罩咧，你又驚有感染嘅風險喎。咁我哋點樣好做咧？咁樣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想跑步嘅時候咧，我會提議唔好喺健身室裏面啦，可能會揀一啲户外啦、人少啦嘅路線，甚至乎較為人少嘅時候嘅時段咧，走去跑。咁空氣清新啲，又亦都咧附近冇咁多人，咁亦都唔需要戴住口罩跑咧，咁就安全好多。咁但係反而調翻轉，即係喺你進行嗰種運動嘅時候咧，我諗個場地環境嘅選擇都係重要嘅。譬如踩單車，咁講緊係喺郊外或者喺較為空曠嘅地方踩啦。我覺得呢啲係可行嘅，係可以接受嘅，但係都唔可以去一啲譬如話好多人喺度塞住曬單車徑啊，假期好多人嘅，咁嗰啲我就覉得咧，我哋而家應該避免啦，因為始終大家距離太近嘅時候咧，感染咧機會都相應增加咯。咁近期大家可能喺網上啊，都好多人啊，醫生啊、物理治療師啊、教練啊，都會教一啲喺家居裏面做到嘅運動。咁其實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其實呢個家居運動咧，除咗喺呢個非常時期裏面咧，係可以幫我哋繼續強身健體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咧，俾一班平時唔係咁願意喐，而家又可能你又想繼續喐嘅時候，又帶動到一啲唔喐嘅家人一齊做咧，其實更加好嘅。譬如第一類就係一啲我哋嘅伸展運動，最簡單啦，譬如話做啲拉筋啊、伸展關節嘅動作啦。第二就係啲簡單嘅力量訓練啦，譬如而家有好多人用一啲橡筋帶啦，甚至乎做一啲掌上壓啊，我哋以往做開一啲譬如仰卧起坐啊、平板支撐啊呢啲咁嘅力量訓練咧，甚至乎最簡單你攞一個水樽裝咗啲水嘅鍛鍊你嘅手瓜啊、肌肉咧，其實都可以。而最後咧就一啲好簡單嘅有氧運動訓練咧，其實都可以做嘅，輕鬆嘅跳躍啊，甚至乎一啲健康舞啊，做個模擬踩單車嘅動作咧。其實都可以加速你的心跳啊，鍛鍊心肺功能，咁都係一啲即係簡單而易做嘅有氧運動，可以喺家屋企裏面做到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線，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琴日咧，我的享乐时代咧 ，Heidi 朱海婷就同我哋分享过啦一啲唔同嘅博物馆啦、美术馆啦，咁可以俾大家咧足不出户啊，都可以欣赏到啲靓嘅嘢啊，线上去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唔知今日啊嚟到星期五咧，又有啲咩分享？请翻 Heidi 出嚟先 ，Heidi，Hello 啊，哦，各位晨光听众，咁你哋有冇即系琴日上去啲博物馆嗰度参观下？ 有啊，真系揿咗入去华盛顿嗰度睇下 咯，真系啊， 系啊，不过自己冇乜耐性嘅，睇咗大概九个字度啦，跟住就觉得，差唔多咯，咁样 你九个字你都好有耐性噶咯， 都好好啊， 系咩？我睇下会好着迷嘅，因为咧，其实你一路睇咧，因为人哋真系成个博物馆啊嘛，佢有汹涌澎湃嘅一啲美术嘅知识啊、资讯啊、美术品全部拱晒落去俾你睇咧，你睇下好容易会忙咗时间咁样咯。 啊，咁啊系，睇得耐又休息下眼睛，不过你好好啦，第一次45分钟，其实一个开始，咁啊冇时间限制啊，又冇任何空间限制，得闲你想睇咪再睇咯。 咁啊系吓，今日有啲咩分享？ 星期五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周末我哋要乖乖地留喺屋企，咁啊但系咧又要想食翻几味嘅好餸嘅话咧，除咗即系可以自己住之外啦，但系我都明噶，星期五晚大家可能放工都话可唔可以松一松，又唔想咁辛苦自己煮或者冇时间准备啦。今日介绍呢个咧就是、一个外卖嘅一个好选择。 好 啊，嗱，咁我仲要系咧外卖得嚟咧系食呢个素嘅，系食斋嘅。 几好、啊。 咁但系大家可能啲男士们第一句，哇，够唔够野味噶？会唔会健康得嚟又唔够好食咧？今次介绍呢一个其实咧系一间即系旧年年尾先开业嘅一间食素嘅餐厅，不过咧其实都系咧高质素嘅一啲即系新派嘅素食。佢哋用咗咧呢个中菜西煮嘅一个即系 concept， 我哋话嗰个意念啊吓，即系中式嘅食材，但系咧用西式嘅煮法，你会觉得可能更加之细致啊咁样嘅。好啦，咁平时咧呢一间基本上喺中上环嘅素食嘅咖啡咧都好忙噶啦，尤其是 lunch 嘅时候咧嗰啲嘅下午茶嘅套。应该话 lunch 嘅套餐加埋下午茶嘅套餐咧，都吸引咗好多啲 OL 啊會去食嘅。咁、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唔想喺度堂食啦，佢哋咧都為咗抗疫咧就推出咗呢個咧外賣嘅便當啊！又係便當啦，近期我最愛啊便當餐啊！咁都即係我自己啦，即係睇過呢朋友嘅推介啦，或者咧我都試食過其中一味咧，都非常之正嚇。佢個外賣便當咧都已經係咧，即係你可以揀一個主菜加兩個配菜，或者一個主菜一個配菜咁樣嘅一個配搭啦。好講兩個 menu， 睇下吸唔吸引到我呢兩位拍檔啦。好，第一個外賣咁，基本上佢都係用一啲即係環保嘅紙盒啦，入面有三格嘅，就有一個菠蘿咕嚕杏鮑菇喎。 得啦，呢個已經吸引到啊！其實菠蘿咕嚕肉嗰啲 friend 咧，嗱當然你而家係啊，你而家係素菜啦，咁當我當係菠蘿咕嚕，係啦，總之菠蘿咕嚕肉啲 friend 啦，但係素菜版啦，咁其實本身個汁咧已經好好撈飯，好開胃。 你淨係諗嚟咕嚕肉，你都會食嗰啲菠蘿啊，食啲三色椒嘛，係咪先？ 啱啊啱啊啱啊，幾好呢個！ 睇到你哋即刻有反應，我就開心啦。嗱，咁佢仲要咧，咁你當然咧，肉嘅份量，佢就用咗一啲咧係炸咗嘅杏鮑菇啦，咁咧就感覺其實食落去咧都好似豬肉嘅口感嘅。大家會有嗰種嘅滿足感嘅。好啦，咁另外啦，佢個便當盒入面咧就會配埋一個蔬菜嘅手卷啦，即係其實係用嗰啲米子卷啦，咁可以當一個即係凍食咁去食啦。另外咧，我反而中意嘅咧就係呢個荷葉包醋米同埋糯米飯喎。嗱、你男士中意飽肚嘅感覺噶嘛？咁、荷葉飯平時我都好中意食啦，但係就唔係臘味喎，唔係臘味你覺得冇咁健康喎？佢係用糯米加埋有醋米咧，變咗你其實就冇坊間我哋真正食嘅辣味饭嗰种油腻嘅感觉，反而食落口咧嗰种烟韧嘅配搭咧，你系好中意同埋好容易落肚嘅，少少份量但系都够饱肚嘅。 当佢糯米鸡咁样去食啦，入边啲馅系咩先 ？Hi 点？ 其实咁佢都系就咁系糯米饭同埋呢一个咧醋米加埋嘅啫，即系个 plain 嘅饭嚟嘅。但系佢因为有醋米同糯米两种嘅口感咧，都好烟韧咯，同埋一样有饱肚嘅感觉，仲有个荷叶香啦。 我就系想问啊，会唔会咧，就系因为素菜关系咧就？少咗嗰種香味，咁 Hardy 自己都話有啲荷葉香， 應該、 應 該 OK 啊！喂，一人前應該飽肚喎、呢一個。 好啦，我估你哋兩個揀咗呢個啦，我俾多一個選擇你啊。可能身邊嘅女士，我都想有少少西式嘅感覺。另外一個便當我都覺得唔錯，泰式嘅生菜包啦。另外呢、 這 個咸蛋黄椰菜花， 哇！ 当然大家就咧平时就中意食嗰啲炸咸蛋，咸蛋黄我嚟染咗，我嚟炸好多样好好口味嘅嘢啦。但其实咧炸椰菜花咧，即系我哋讲 cornflower 唔系西兰花，白色黄黄地色嗰只，你知吓。咁咧其实佢染咗一样好好口味。之前咧我喺另外一间西餐餐厅食过咧，就系、已经用咗呢个椰菜花嚟做咧天妇罗噶啦。你系冇想象过咧，原来呢只椰菜花平时你可能中式嘅煮法炒咗咁 OK 咯，当菜咁食。但系当佢咧系用咗一个炸嘅方法嘅时候咧，无论今次用咸蛋黄啦，或者我上次试另外一个餐厅做嘅天妇罗咧，系咁好食噶。 系、我啊想试，因为我试过曾经有一间日本嘅料理餐厅咧。咁佢哋係用菜心做天婦羅， 我記得你講過得唔得啊？ 嗰間執咗嚟㗎， 係啊，即係地獄嘢嚟嘅。小白你講嗰、那個係咪菜心天婦羅？ 我覺得係地獄啦， 皮還皮，菜心還菜心啦，大佬有冇搞錯啊？咁樣係咪啊？ 唔係咧，好難包得到個菜心，但係因為個椰菜花咧，佢本身你切出嚟個形都成個花花咁樣啦，有碟子添，成個花咁樣啦。咁你再飲埋啲唔同嘅汁啊，天婦羅汁又好，或者今次用鹹蛋黃就包咗個外脆內軟嘅口感。都是做到俾你嘅。好啦，咁啊饭系咩咧？细食啲啦，黑松露野菌烩呢个薏米饭。 哇，香口嘢啊！ 系呢、這个有啲 risotto feel 咯，咁样系咪？ 绝对系啊！咁嗱，好多时咧，我亦都有即系同一啲朋友倾过偈咧，有啲人系唔中意食斋嘅 risotto 嘅，佢觉得嗰种米咧，好似煮到我哋好似中国人形容半熟啊，有啲仲系粉嘅感觉咧，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嘅。但系佢今次做得好咧，就佢、是、黑松露野菌系个汁啦，但系咧佢系除咗有 risotto 之外咧，佢系加埋我哋中式嘅薏米啊。中式嘅薏米配埋呢个意式嘅 risotto 啦，咁咧就有烟烟硬硬嘅薏米口感，但系咧嗰种西式嘅意大利饭嗰种带粉嘅口感咧，亦都 mix 埋一齐。 哇！呢个几创新，同埋呢个 match up 好似我好想试一试，究竟薏米点样可以捞落去 risotto 嗰度？但系我而家谂到个 gesture 其实唔差咯，仲要 我其实谂紧自己屋企都可以试煮嘅，因为咧我都好中意食即系中式嘅薏米。讲埋啦，薏米有去湿嘅功效嘛。 系啊，好啊，好啊。 咁呢排咧配合埋天氣都幾好，同埋咧你都知啦，如果我哋咧食啲意大利飯入口咧，就al dente 呢個半生熟嘅口感咧，就變為有水準啦。咁佢都即係呢一個。你想想是一個便當而已，都給到你這個的感覺了，我就覺得都即算是這樣了，一個可能你說百多元的外賣的便當有這種的口感和個即是配搭咯，當然啦，當我們即抗疫過後如果可以出去吃東西的， 可以堂食的嘛， 可以堂食的，其實堂食它都有些下午茶呢，有五小碟這樣都很正啦，也都是一個素菜的選擇啦，有下午茶的套餐啦，現在我哋买住外卖先啦， 好啊， 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话买外卖咧，翻到屋企咧觉得啊唔想仲喺个纸兜啊或者个法宝加盒度食嗰种 感觉， 食紧外卖感觉咧， 系啊，好似开紧厂咁样，好似开紧厂咁系嘛？ 其实我就唔抗拒嘅，都平时我开厂食呢个烧腊饭我都好开心， 都系咁嘅系咪？有公开就得啦，依家 系啦， 大家 如果想中意嘅，你又要中意翻一啲家居嘅细致嘅，你咪将佢用翻你好靓嗰啲。碗啊碟啊装返出嚟，你咪感觉又系 去返琴日嗰度，又系中环嗰度排队买嗰啲碗碗。真係辣唔知咩 set 啊！今次真係 set 辣咁樣係咪 ？Heidi 呢招其實我成日都用㗎，喺屋企咧，即係喺出邊咧買咗啲米線翻屋企咧，揾個靚靚啲嘅碗當自己煮，幾開心啊！ 係啊，喂！你我哋成日都話個 presentation 啊，嗰個擺設啊，嗰個即係你點樣去 serve 人，其實都已經係加分㗎嘛。你好多時攞米芝蓮嘅餐廳，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飯嘅分數嚟㗎嘛。 係咁啊，同 Heidi 講住咁多先啦，個肚開始打鼓啦，因為你推介啲咁好嘅食。物啊吓，今个早上你都拣嚟一首作品啊吓， 系 嚟 点俾我嘅 baby 嘅 Justin Bieber 嘅 baby，Thank you Heidi， 拜拜， 拜拜， 拜拜。 跟住个音乐喐下啦，晨早流流做下早操啦。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电话旁边有梁小姐，梁小姐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小姐，喂，要帮阿女咧庆祝一下呢个结婚周年纪念啊，八周年纪念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瑞兴女女叫做系咪啊？ 系 系系，咁有啲咩祝？ 叫做华灿， 女婿叫咩名话？ 华灿， 华灿， 华灿啊， 瑞兴与华灿啊，吓，好名，好名，系 系啊，就 咩啊？ 保祝翻佢啊，佢系三月廿五号。 结婚周年纪念， 四十 三嘅时候，哦，咁啊，吓，咁啊，有咩祝贺嘅说话同佢哋两口子讲翻咧？ 嗯，我祝佢哋咧要好多个八年， 梗系啦， 周年纪念， 系啦， 系啦，数不尽嘅， 系啊。 啲猫嚟打交， 猫猫定系小朋友嚟？我想问 个小朋友，佢 哦小朋友嚟噶，小朋友咪佢个小朋友嚟噶。 系啊系啊， 系啊，阿婆婆帮手凑阿孙女嘅时候，阿孙女听到佢都话：喂，阿婆婆，我都要讲几句啊，同爹哋妈咪。咁样系咪忍唔住讲出嚟？ 系啊，喺出面睇，系啊，喺出面吓，我叫佢唔好嘈住婆婆讲电话。 哦，咁但系佢几大先？几大？ 三岁， 三岁唔得噶，三岁未识唔嘈住婆婆 啊。三岁一定会嘈噶， 八岁就会，八岁就会识唔嘈住婆婆啦。挨多几年啦，婆婆啊，知唔知啊？ 系啦系啦。 系啊，咁啊，孙女叫咩名啊？ 你叫咩名啊？ 喂，晴 姨，系咪啊？ 听到啦 吓，我听到啦，我都听到喂晴姨啊嘛， 系啊， 系啊，你有阿晴姨，你有冇锡阿婆婆啊？吓，哇，走咗逃走咗， 有 又好啦。咁啊，除咗锡婆婆咧，仲要锡爹哋妈咪。呢段时间咧就少啲外出啦，咁样系啊，咁啊，诶呢 唔系。 咩啊？做咩？系咪爹哋？系嘛？爹哋唔系咁嘅声嘅，你认错咗啦。 好啦，咁婆婆讲埋啦，好 冇？好啊，好啊，好啦，好啦，好啦。系，仲有啲咩祝福嘅说话要同翻你阿女同埋你女婿讲翻声啊？ 我祝佢哋咧就永远幸福、快乐、健康。 系啦。 同时咧，我又要祝全地球嘅人类啊，所有人又好，动物又好，都要。健康 系啊，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嚟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希望你嘅每一个明天咧都系开心美满啦，好唔好啊，梁小姐？ 多谢你哋， 好，多谢晒，拜拜， 拜拜。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官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 啲陳奕迅嘅作品啊，每一個明天都知道咧，近排好多新人啦喺籌備婚禮嘅過程之中咧，都會有好多難題出現咗啊。譬如咧，就係可能婚禮咧都要延期啦，或者咧要改時間。咁但係咧一改咧就可能有機會改到下年。咁啊，過程之中又要通知一啲親戚啦，或者咧連嗰啲佈置公司啊，或者律師啊，嗰啲化妝師啊，全部乜師乜師咧都要改期。 要 mark 過曬啲吉良辰吉日啊！ 係啦，係頭痕嘅。不過咧，希望大家咧對明天都要充滿希望啊，因為咧。疫症会过去嘅，未来会好嘅，咁啊，大家加油，俾心机撑住啊！咁啊，时间差唔多咯，今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吓，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